奥地利总理库尔茨说，国家正面临第二波疫情的爆发，政府将进一步限制活动，并扩大强制佩戴口罩的范围。此刻的新增确诊个案连续三日创新高，专家警告医疗系统负荷可能达到极限。法国的确诊病例就由破纪录的超过一万宗回落至近7200宗。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有骤雨同雷暴。今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还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还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还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还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由蚊传播的寨卡病毒，必须防止蚊滋生和避免被蚊叮咬。大部分患者没有病征，在受影响地区回香港后，至少21日内要用驱蚊剂，不舒服就要告诉医生知行程细节。孕妇和正准备怀孕的女士不应该去受影响地区。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愉快感觉弥漫心神，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当梦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地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时间啦吓，咁啊，扭开收音机嘅话咧，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朝头早啊嚟到咧就系星期一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啦，亦都咧就系今个星期嘅 第一天啦，係咪叫做第一個工作天啦嚇？咁希望大家咧今天開始咧，亦都可以咧就係好好地把握你今個星期嘅時間，咁啊令到自己嘅工作咧可以嚟得更加順利啦嚇。咁啊留翻多啲叫做開心嘅時候咧，咁啊可以禮拜六日嘅時候又可以同屋企人咧朋友去玩下啦。希望你禮拜六日嘅時候咧都可以過得咧就已經係稱心滿意啊！咁啊，令到你喺今個星期嘅工作咧，就已經咧係叉足電，咁啊可以準備定迎接呢一個嘅挑戰，咁啊最好啦。今日咧就係2020年嘅9月14日，星期一嚟嘅。咁啊，農曆方面咧就係7月27日。各位聽眾，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去到星期一嘅時候咧。好多人都会喺度呻啦，啊，星期一，哎呀，星期一啊，几时先至可以挨到过去星期五啊？然后咧就唞一唞啊，咁样。其实坐喺直播室嘅节目主持人咧，都系同听众一样，咁啊可以咧喺星期一嘅时间咧努力工作啊，其实系一件快乐嘅事嚟嘅。点解咁讲咧？系咪即系之前成日讲一句说话就话，诶，香港人啊，真系噶。条命啊，唔知点咁样嘅，特别咧就中意翻工嘅。啊，其实咧就唔系话正唔正系中意翻工呢一个问题、啊。先撇开呢一样嘢，其实有工作咧，我哋都应该咧系觉得开心。啊，除咗有工作觉得开心之外，工作嘅定义对你嚟讲系啲乜嘢咧？系净系搵钱嘅，定还是你而家工作紧嘅系一份自己称心满意、自己喜欢嘅工作咧？有人话到，其实工作本身咧就系辛苦噶啦。冇人咧系会他他条条嘅，就算系两方面嘅谂法。第一，你好唔投入你嘅工作，你纯粹只系为咗银纸去到咧就系做呢份工嘅，你嘅工作都应该系辛苦，因为人哋有俾钱你噶嘛。好啦，第二个正向呢个谂法，工作更加应该系辛苦，原因就系因为你投入紧你嘅工作，你热爱紧佢，而且你希望咧尽你嘅责任。啊，将呢份工作嘅使命咧完成佢，咁你话啦，咁系咪一定会出过汗水，出过你脑筋嘅努力啦？系咪？咁啊，一定会拼搏嘅。咁所以话唔辛苦嘅工作咧，其实就唔讲得上系工作。我哋继续咬紧牙关，将每一样嘢更加投入，开开心心完成佢。 尽情挥霍那一年换的东风，你和我站上全世界的最快乐的巅峰，等着雨停的午后，你希望此刻永久，而现在永久就是永久的牢笼，让我一直在等候，等待后面是等待，寂寞的等待，然后咬紧了牙关，等待更多的等待。如果你爱过我，你不会就这样走，就这样留下我和那些贴着承诺。如果我再也不能再更多的承受，痛苦之痛。最爱吃什么火锅，最爱把小小的脸轻轻地靠在我胸口，这城市每个角落唯一都霸占街头，我知道你会想起雨停的时候，我知道你会回头，等在后面是等待，更沉默的等待， 然后咬紧了牙关，等待更多的等待。如果你爱过我，你不会就这样走，就这样留下我和那些倔强承诺。如果我再也不能在更多的承受，痛苦之后只要咬紧了牙关，等待更多的等待。如果你爱过我，你不会就这样走，就这样留下我和那些坚强承诺。如果我再也不能再更多的承受。 首歌嚟自五月天，希望大家朝头早星期一开始呢个时候都已经系完全瞓醒晒啦吓。五月天嘅作品《牙关》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秋就已经立咗啦，冇错，而家系秋天啊！秋天咧，有阵时啲雨水啊，真系唔知点解突然间咁犀利。我觉得秋天落雨好似仲劲过夏天，冇办法啦，地球病咗嘛，系咪？秋天咧，原本咧就系一个好好嘅季节，开始做乜嘢咧 ？BBQ 啊！啊，唔知道你有冇一段长嘅时间？啊，冇 BBQ 咧，系啊，香港人咧其实都好中意打边炉同埋 BBQ 嘅，咁啊打边炉咧都可以两个人咁样去打啦，或者啱啱可以四个人去打啦。但系 BBQ 咧，如果你谂住去嗰啲政府塔下嘅场地咧，想 B 下嘅话咧，难，非常难，因为封晒，咁啊都冇办法 B 啦。啊，除非你自己有私人炉咁可以两个或者四个自己 B 下啦。如果唔系咧，都几难搞吓。不过讲翻咧，其实我哋对 BBQ 经常一样最重要嘅嘢咧，认识又有几多咧？啊，呢、这个真系要问我啊！我自己咧都系一个 BBQ 嘅达人嚟噶。对于炭嚟讲咧，除咗你 BBQ 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用法。当然啦，吸湿啊，或者净化空气咧，又有唔同嘅炭咧，可以俾到大家去到选择噶。啊，咁啊，其中咧有一啲咧，我哋都系非常之认识嘅。例如咧，嗱，竹炭咁样，竹炭咧，即系譬如养生木炭咧，呢啲咧就唔可以用嚟烧烤噶。啊，竹炭咧就系台湾积极研发嘅一种嘅叫做产业啦。啊，竹炭大多数咧都系利用一啲叫做桂竹啊、麻竹啊、刺竹等等。好啦，由于竹炭嘅耐燃性简直可以话奇差，所以咧佢就唔会用嚟 BBQ 噶。 而是当成一些养生的木炭去到用。啊 ,BBQ 就逼不到啦，所以找回一些养生的炭去到跟大家讲。逼得的时候呢，又会找回那些逼得的炭去跟你分析一下。啊，竹炭用之前呢，啊，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用之前呢其实要洗干净。咁啊，最好呢就用水呢就係滚佢一次，咁样先能够真真正正呢喺呢个软水又或者呢喺一啲地方嗰度呢就使用㗎。竹炭使用之后呢，其实啊佢哋嗰个嘅用法非常之广泛，咁可以我嚟净化空气又得，或者我嚟令到你吸湿啊亦都可以㗎。咁呢啲嘅叫做炭啦，虽然有阵时咧摆得耐咗嘅时候，你发觉喂好似霉咗咁嘅样，系啊，因为佢晒干紧咁啊，同埋咧佢有啲叫做干燥咧嘅感觉，其实都系正常，因为佢帮你吸湿啊嘛。咁既然系作为咁好嘅吸湿材料，咁所以咧佢有阵时见到佢干嘅时候，即系等于你间房或者你要吸湿嘅位置咧，已经咧就系俾佢啊吸到干干净净啦。咁都系一个咧就几好嘅叫做产物嚟嘅。我觉得咧，大家有机会都可以试下呢啲叫做。叫做咩啊？竹炭去到帮你吸湿，甚至乎咧就系净化一下空气。好啦，仲有避长炭，避长炭咧嘅质地又相当之坚硬，咁啊互相敲击出咧有哼哼哼咁嘅声嘅，有少少似咧金属互相碰撞嘅声音噶。咁佢主要咧呢啲避长炭都系嗰啲咩坚木树嘅种类，咁啊以1200度左右咧烧制而成嘅。嗱呢一啲嘅叫做避长炭啦，咁亦都咧就系非常之唔错嘅一种咧，就爱嚟喺天然嗰度啦，就俾佢爱嚟咧就系叫做吸湿嘅其中一样嘢嚟噶。咁但系咧，佢亦都咧就系因为啊冇熊熊嘅火势，其实啊如果我嚟 BBQ 嘅话咧，就适合咧慢火。如果你中意咧就系烧得好猛烈嘅，咁你就记住千祈唔好揾佢啦。咁如果你谂住烧下慢鱼嘅，咁啊慢火出细火嗰啲咧，嗰只咧就啱佢啦。咁呢个咧就系避长炭。嗱，炭仲有好多噶，例如系炭精啊，叫做龙眼木炭，我记得仲有啲叫红树炭啊，同埋嗰啲荔枝木炭，都有好多唔同广泛嘅应用方法嘅。有机会梗系攞嚿炭出嚟，同你对一对，睇下点样可以烧行佢啦。 人自是好动魄，行动是要在阳光中赶走苦恼失败，全人类也越界，举起手反对自我被活埋。受那艳阳所摆，摆一摆也不坏。投入活跃地带，应该将盔甲换上运动鞋。一到夏季，气势升高，这个夏季斗志未止高。当气候渐升100度，活着实在好。快上的怪好应该飞快换上运动鞋， 谁愿做冷面派，流汗定够泪流伟大，天中心也不坏，无论是怨是债，将苦水给这夏季慢慢晒。 一到夏季气势升高，这个夏季斗志未止到，当气候调升100度，活着实在好。 首歌曲嚟自火热动感啦啦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啦。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噶，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噶。咁啊，接近周末咧，哎呀，啲骤雨又增多。谂住礼拜六日咧去下啲郊外地方，佢又骤雨增多啊吓。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啊。30 seconds and counting。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有好多研究咧都会指出啊，其实人咧要快快乐乐咁样生活咧，有阵时啊都真系啊，不外于咧多啲亲近嘅大自然。咁但系如果你话个个都住喺城市嘅，有冇计啊？其实咧都唔系冇噶啊，原来喺呢一个韩国嘅首尔啊，一个咧叫做上岛站啊，佢哋竟然间有一个叫做咧就系 Metro Farm， 系啲乜嘢嚟嘅咧？就是、韩国政府同埋农业公司咧咁啊合作咧，咁啊喺呢个站嗰度啊。有一个总共划咗出嚟就394平方米，入面咧种咗30多种嘅蔬菜，咁包括咧就系各种嘅生菜啦、罗勒啊，同埋食用嘅花卉。呢、這个农场咧就利用水耕嘅栽培啊，咁自动化嘅技术网络，咁控制呢个地下生态系统嘅温度、湿度啊，咁样等等，同埋 CO2 嗰、那个即系二氧化碳嗰个平衡啦。每日可以生产30至40公斤嘅蔬菜，效率咧相较传统嘅农业高出40倍嘅。同埋咧，最重要系乜嘢啊？善用空间之余，亦都可以令到咧，即系叫做喺呢一个嘅站啊，月台唔系月台，喺呢个站出入嘅人咧，都可以咧就欣赏到啲绿色嘅植物，令到大家咧几时都系心旷神怡。你又会唔会可以参考一下呢一类型嘅方法，喺我哋身边嘅环境多啲亲亲大自然呢？如果有呢个方法嘅话咧，咁啊当然系最好啦。 迷离亦觉爽，用蛇盘山主引粮食想更生，想选举国君，谁日想分杯羹，权力失了神，谁都觉得兴奋。虚假的故事本质。Oh oh oh yeah yeah， 在某个都市里，求开边一个角，来类似小农场，为利益扑索。我货品新出品，老实想更新，衰退举闹关。谁变身牺牲品？谁人招怨恨？谁怕抹黑斗争？ 嚟自陈柏宇的《动物农庄》，我哋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在台湾，中央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名偷渡到台湾的港人确实被扣押，未有获释的消息，但是相信处境不至于被软禁。又话据了解，五人有会见律师等基本权利，被如外界谣传所指，被中断联络管道。台湾一名记者早前声称有份协助五名港人七月中由香港出发，经东沙岛抵达高雄，至今无法向父母报平安，亦都无法见律师同人权组织，批评民进党并非好似大家所谂咁样支持香港抗争者。陆委会早前话唔会针对个案加以说明，强调当局已经对港人设有人道援助机制，符合条件的会给予必要人道援助。本港保安局话冇收到台方接获逃犯的信息，呼吁其他司法管辖区唔好窝藏在香港涉嫌犯案的人，并将他们送回。港铁成立委员会调查东铁线暂换新信号系统事件，委员会由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梁广浩担任主席，预计三个月内完成调查，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结果，以及适时向公众交代。港铁对新信号系统暂换投入服务深表歉意。港铁表示，调查范围包括新系统的行车路线设定功能可能出现的潜在情况，确定由最初开始察觉、确认、分析以至各种跟进的详细过程。检视过程中，公司内部沟通和通报机制是否健全，以及向相关部门的通报机制有没有适时切实执行。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再爆发大型反政府示威，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警方拘捕大约400人。路透社报道，最少10万人当地星期日在明斯克市内游行，部分人举起象征反政府的旗帜并高叫口号，大批防暴警察和保安部队封锁市中心，部分示威者游行到独立广场，当局以铁丝网围封广场，有保安部队在人群中拉出部分的示威者殴打并将他们带走。执政长达26年的卢卡申科今日将会前往俄罗斯和总统普京会面。俄罗斯国防部说将会派出一批散兵到白俄罗斯参加今日展开的联合军演。希腊将会在莱斯沃斯岛兴建一个永久性移民及难民接待中心，以取代被大火焚毁的莫里亚难民营。总理米佐塔斯基形容莫里亚难民营发生的事是悲剧，但是必须视为机遇，认为新的接待中心是欧盟重新制定移民入境政策的机会，也可以改善莫里亚难民营为人诟病的问题。莫里亚难民营上星期发生大火，几乎全部焚毁，超过12000名的难民要露宿街头，或者缺乏适当的卫生设施。不过这一批的难民一直抗拒希腊兴建新的收容中心，而希望欧盟国家可以容许他们进入欧洲寻求更好的生活。莱斯沃斯岛的居民亦都普遍反对新的难民营，认为会带来更多负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 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在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看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看看都可以。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啊6:36啊吓，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加埋咧就系有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老小白陪住你哋喺星期一嘅早上，继续咧系努力努力啊吓。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咁啊出边咧即系寻日夜晚，唔知你有冇俾啲雨咧？吵醒啦啊！我咧都有啊，因为咧啲雨水发觉哇都好大下，寻日夜晚落到咁啊，落完雨之后，今日朝头早嘅空气啊，梗系好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咁啊空气好啊，吸多啖，然后先至精精神神啊吓。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世界咧好特别噶啊！每一样嘢咧，可以话系人类经常都系犯同一种嘅错误。呢种嘅错误特别系啲乜嘢咧？特别就系讲紧，即系所谓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啊，无端端讲呢啲关咩事咧？咁啊，揭一揭嘅时候咧，哎呀，又见到啦，又有市民啊，因为咧食咗有毒嘅菇菇。食咗有毒嘅菇菇咁点啊？咁啊，梗系入医院啦，系咪？好啦，讲到咧就一名5岁嘅男童，以及咧就一名47岁嘅女子啊。咁啊，之前嘅时候啦，咁啊采摘咗一个野生菇，咁啊喺屋企咧就进食之后，大概啊好快啊，1个钟之后已经出现咧叫做护心啦、呕吐啦、腹泻等等嘅症状。啊，两个人咧亦都咧就系同日啊去到咧就系 QE 伊丽莎白医院嗰度咧急症室求诊，并且咧就进一步嘅治疗。嗱，目前情况稳定嘅。卫生防护中心又要行出嚟啦，咁啊话到啊，现在咧亦都系正在调查紧啊，怀疑咧就系一宗嘅进食咧就野生菇菇之后引致食物中毒嘅个案。因为他们初步调查显示，病人进食这些野生类的菇菌是在哪里呢？就是红磡和这个红磡和黄公园附近就采摘的，调查工作还在继续。好了，他们说到了进食菇类引致食物中毒呢，一般都是急性，就像刚才我们的 case 刚刚讲过了，吃完之后大概1小时就已经是会出现这个问题的了，所以急性的病症通常都是包括啊进食之后短时间出现刚才提过譬如护心啊、呕吐啊、腹痛啊等等长度的症状。因应着不同的菇种类啦，病人也都可能会出现譬如大量的流汗，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有机会会出现的呢？例如出现幻觉啦，甚至乎呢是昏迷。好了，其他可能会影响到呢，就是例如我们的神经系统啦，甚至乎呢更加严重的去到呢就是肝衰竭。咁发言都话到啦，市民啊应该呢就向啲信誉良好可靠嘅供应商呢就购买呢啲菇菇。咁千祈呢就唔好购买啲怀疑混杂咗呢就不明品种嘅菇菇。呢句好紧要，因为呢之前亦都试过有一啲嘅叫做案例啊，我自己都记得好清楚。咁真係呢有啲市民就唔系自己摘菇菇，反而呢就系购买呢啲嘅菇菇，即系买菇菇食嘅。咁买呢啲叫做菇菌类嘅时候呢，发现食完之后呢，哎呀都中招。 都搞到咧就係食物中毒。個原因喺邊度咧？原因就係因為佢去一啲咧就係相遇唔好嘅地方，例如咧就係求其可能喺啲街邊檔，咁啊真係台都冇張嘅，咁啊就咁一張嘅地攤放咗喺呢一個嘅地下嗰度，跟住咧就已經開始咧就賣菇菇啦咁樣。咁買咗嗰啲菇之後咧，咁啊食完之後當然咧咁啊有問題啦，係咪？咁所以咧即係衞生防護中心都特別提醒啊，如果咧要去買啲菇菇嘅時候咧，一定要去嗰啲叫做信譽良好嘅地方。咁啊，因為咧就有陣時都買嘅時候唔知道混咗啲乜嘢不明嘅品種啊入去，咁啊有陣時你食咗之後咧想醫你啊，又要咧就係諗下推斷下你呢只係啲乜嘢菇咁樣。咁同埋咧，千祈就唔好自己去到採摘呢啲嘅野生嘅菇菇啦，因為咧菇菌咧有啲食得，有啲就唔食得嘅。嗱，我咧就經常都會喺山徑嗰度咧見到好多唔同嘅菇菇嘅，有啲咧就好靚添嘅。例如白色啦，有啲咧就啡色啦，望起上嚟咧，哇，真系似到咧我哋食嗰啲草菇啊、冬菇啊咁嘅样，而且咧仲非常之肥大嘅添，我自己咧都见过，望起上嚟的而且确咧，哇，好犀利啊！咁但系咧，我咧就好清楚喺野生嗰度摘嘅菇菇咧，就千祈就唔好食，所以咧啊，同埋呢一个叫做咩爱护环境嘅关系啦，咁佢既然生咗喺呢度咯。有得佢喺嗰度生啦。如果咧你要去嗰啲要去食到呢啲菇菌类嘅时候咧，就应该去翻正确嘅地方，嗰度咧就去到买嘅。即系正如我哋喺叫做嗰啲咩啊，喺山上面，如果见到其他动植物嘅，我哋都唔会立乱攞咗佢翻屋企嚟食啦，系咪？咁啊有得佢咧爱护大自然嘅。咁啊如果要买呢啲食物嘅素材咧，再去翻一啲啱嘅地方，咁样先至得噶吓。好啦，咁啊另外咧就话到啦。咁啊，可供食用嘅菇类啊品种咧，其实如果发现咧有问题，当然咧就唔好食用啦。其实大部分嘅个案入边啊，烹煮咧亦都系唔会谂住系可以破坏到佢毒性嘅，即系有啲人谂住买翻屋企之后咧，喂，我大火煮滚佢啊，咩100度啊，杀死晒啲病毒。其实咧，就算你烹煮过之后，亦都不会咧破坏佢哋嘅毒性嘅。啊，市民如果怀疑因为进食咗菇类引致食物中毒嘅话咧，应该即刻求医。咁如果有譬如剩翻啲菇菇嘅，例如我有10隻菇，哎呀我衰啊，好快出嚟食咗9隻，哎呀跟住发现肚痛，仲有一隻喎。咁如果去求医嘅时候咧，即刻带埋嗰隻菇菇，哇千祈唔好犹豫，因为你攞住呢一隻就算煮过嘅菇菇咧，俾医生睇下或者俾啲专业人士望下，佢都大概知道咧分析到啊呢一种嘅菇系啲乜嘢菇，咁佢将会咧引起啲乜嘢嘅食物有啲嘅痛症啊或者症状啊，令到咧佢医你嘅时候咧可以嚟得更加快，咁所以咧有阵时菇菇嘅嘢咧就喺翻一啲譬如相遇好嘅地方嗰度买，咁啊先至可以咧就系食到靓嘅菇同埋食得安心嘅菇咯。 Now let's go. 早上的六点四十六分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歌曲是林家谦特伦斯的梦游仙境。哇，梦游仙境的地方最多这些菇菇的，记住啊，个意识要大到睡觉都不要摘这些野生菇来吃的。不过如果要吃东西有什么好计仔呢？有啊，咪咪有介绍。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沙瓦迪卡， 好闷啊！我整亲冬阴功嘢，你都讲呢句，系啊，好闷啊！ 冬阴功啊嘛， 你要揾方法满足我咩咩 challenge 女主人先得噶。 喂，系啊，女主人咩咩 challenge， 今日我哋沙瓦迪卡 喎。 嗱，泰国菜嚟讲咧，即是非常劈力的，因为他们呢很多有时候都是讲着这句，泰国人他们煮任何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加秘制的东西进去已经可以好好吃了，很泰国风味 了，很独特， 好独特，你讲到话呢个字形都好好，香茅啊嗰啲嘢，其实越南都系咁加， 但系佢哋发挥得好好、啊。 但系点解越南菜同泰国菜个味道又会争咁远 咧？有人话俾我听，泰国菜好多香料咧系虫嚟噶，即系我哋唔识噶，即系因为咧，即系你当去我哋睇电视嗰啲去走入人哋厨房有个大厨嗰啲，佢前面咪如果香港嗰啲厨房就好大个银兜载住啲糖啊盐啊嗰啲嘢，佢哋话泰国嗰啲咧系啊，即系嗰啲怼即系用嚟点讲一个石罂，然后喺度系啦磨咗粉嘅，所以你根本佢唔知嗰啲咩嚟噶，其实佢分分钟系条虫嚟嘅，即系我唔知系讲笑定话咁好食。 唔系咁有好多地方啲人，譬如蚕虫咁又会攞嚟食嘅， 或者佢将某一样嘢腌咗味，系啦，咁佢哋总之系啲独特嘅风味咯，系啊，好好食，即系等于啲人话日本啲嘢好食，因为日本啲嘢有辐射咁样咯。 即系山草药啲人系咁 乱噏，乱噏啊， 乱噏啊，嗱咁啊，但系泰国啦，其中一个餸咧，我自己好中意， 系 就系咩咧？饮佢冬阴功汤， 系 冬阴功汤咧有蘑菇啊、草菇啦，有虾啦，你中意放多啲海鲜落去又得啦， 系， 但系佢嗰个冬阴功个味咧，我觉得系真系喺呢个世界上相当之独特， 系 佢有辣啦，有啲酸酸地啦，但系酸得嚟咧，佢啲味有啲甜中嘅带香， 冇错， 即系令到我觉得咧，佢个味道系好特别。但系咧，佢最局限系咩咧？ 系咩咧？ 佢只能够变成世界上两样嘢。 好，睇下你睇你个世界几细小先。 佢世界咧就第一啊，冬阴功汤啦，第二啊，变薯片。你今日一定系想同我哋讲冬阴功薯片，中烂佢再煮个白饭捞落去，我都做到啦。 即系你跟住奶茶煮饭嗰啲 friend 系咪？你觉得我今日分享， 我都做到啦呢啲。 我想大家食饱肚得唔得？ 咁我都有饭啦，薯片中落去啫嘛。 我自己平时咧饮冬阴功汤咧，好中意捞白饭嘅。因为我觉得有时有啲冬阴功汤太浓味啊， 冬阴功泡饭 系啊，我好中意嘅。 哇，识食啊！ 系啦，咁但系今日就唔泡饭啦。今日其实都唔好话教大家，提下大家。个冬阴功其实系可以配意粉嘅。 意粉 系啦，直头当佢 系啊 ，spaghetti 啊， 即系洋人嗰啲。 系啊，你试下系另有一番风味。 唔系米线， 唔系米线。我又唔知老公米线得唔得？系啊，我自己就唔喺屋企煮米线嘅，系啦。意粉我就试过，系啦，系唔错嘅。 冬阴功汤啊，你讲紧，定系将佢变咗做芡啊？ 嗱，唔系。冬阴嗱个名首先叫冬阴功意粉，咁你嗰个冬阴功嗰个冬阴功料咧，可以两个选择。你真系冬阴功汤咧，你有时间煲咗冬阴功汤嘅话，用冬阴功汤煮。如果冇时间，世界上有样嘢叫做冬阴功酱，系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咪买嗰啲酱咪得咯，做咩啫？ 吉他头或者成个砖咁嗰啲啊嘛， 你开翻稀佢，咁就好冬阴功 feel 噶啦。 哦， 其实 witches 我哋炒饭嘅话，用冬阴功酱都好够。 嗰个冬阴功酱或者冬阴功砖咧， 系 边鼠油啊？ 冬阴功砖，就系泰国铺就有得买噶啦。 行咯，唔该。 冬阴功酱，系啊，咁啊得噶啦，系啊，佢就会俾你噶啦。咁你嗰个冬阴功酱咧，佢就会等于我哋买嚿麻辣砖咁样翻嚟，你都要开翻稀去嘅。 系， 咁你想令佢个层次再高啲嘅，成日都走唔甩啦。煮嗰阵时加多少少麻油，加多少少嗰啲叫做写鱼露， 鱼露 系啦，柠檬叶， 柠檬叶 食嗰阵时再。滴多两滴柠檬青柠汁，摆多两块 basil 上面，咁就好泰式噶啦。 唔使香茅噶， 唔使噶啦，佢嗰个酱已经融好有晒噶啦。嗱，咁我成个程序会点住咧？譬如意粉，我哋买嗰只意粉咧，佢教我哋煮八分钟咁先算啦。咁、我唔会煮足八分钟嘅、我会带佢煮去六分零钟咁样系啦。点解咧？ 留翻两分钟自己之后再煮。 系啦，因为我要摆落个冬阴功汤汁嗰度俾佢入味。咁如果你嗰度已经煮到八分钟，你再摆落个汤汁就变咗港式意粉淋到即系淋到你唔想食噶啦咁样。所以唔好煮到最熟，六分零钟咁样。 系咪个汁咧？我煮嘅时候越结越好啊？ 个汁结嘅原理喺边度咧？噔噔，就系、是、我哋将嗰个嗱，譬如我哋用咗冬阴功酱啦，咁我都会用啲干葱啊、蒜啊爆香个镬先嘅，跟住。不两斤冬阴功酱落去，跟住咧，你可以用少少鸡汤或者甚至用水开咗佢，咁、煮开咗之后咧，你就跟住就加花奶或者 cream 或者椰奶，就有少少似 carbonara 嗰啲感觉啦、你明唔明 白我就会选择加椰奶啦，因为嗰、 仲泰式 feel 啲， 系啊， 系啦，咁跟住你就个汁觉得差唔多嘅时候，你就可以将个意粉。摆翻落去煨咁样啦，即系等佢索汁 啦，一路再煮佢。 系啦，因为你 中火系咪中火？ 系啦，细细地得噶啦，因为你再过镬，所以个意粉仲有机会再熟。所以你真系煮意粉嗰时，千祈唔好系啦，千祈唔好煮到佢最尽。 系三分二啦，煮到三分二熟。 系啦系啦，然后喺呢度就捞汁啦。咁呢个纯粹系讲个汁。咁、如果你需要食呢、這个叫冬阴功虾意粉，咁、你咪加虾咯。冬阴功海鲜意粉又得。冬阴功杂菜意粉或者冬阴功你头先话嘅好多蘑菇嘅，咁、你喺整嗰个冬阴功汤嘅时候就加嗰啲料落去煮埋咯、然后将个意粉摆落去捞埋一齐，咁你嗰餐意粉又唔同咗啦。 仲有啲即系镬气嘅感觉，其实呢、 系啊系啊，你最后可以即系你想个汁收几多，你可以选择你想多啲汁、少啲汁系啦。咁、我会喺差唔多即系意粉捞咗啦，捞匀晒啲汁啦，挂住咗啲汁嗰时咧，我就会再切啲柠檬。腌落去系啦，然后咧我如果大饭咁先算啦，咁翻到去都系叮热嘅啦，系咪？最紧要叮完嗰下再捞两块新鲜 basil， 滴多两滴青柠汁，即系呢啲后边嘅 touch 咧，就令到你嗰个咧唔似一个叮饭啊，好似好新鲜咁啊， 新鲜啊呢、 块 basil 都系好新鲜咁嘅样啊， 但系嗰个咧冬阴功酱咧。会唔会好容易整到太咸噶？ 唔会，其实都嗰、那个味都几容易。 因为我头先留意到你话加埋鸡汤嘛，佢本身已经有味嘛。如果我哋再加鸡汤咧，系一定系再鲜味。我惊鲜得滞，唔知会唔会咧？ 唔紧要嘅，因为我哋个意粉系冇味噶嘛。 啊，你又 系嘛？我哋嗰个意粉系需要个汁俾味佢噶嘛。 系 啊，所以我哋再捞翻埋咁样咯。 嗯， 系啊。如果你觉得太咸嘅，你落少少糖就已经解决咗。 系啊，又解决。 当然你试味啦，你觉得啊够咸嘅就唔好加鱼露。但系鱼露又唔系一啲非常咸嘅嘢，系提鲜嘅嘢嚟。 系、我发觉咧喺而家叫做即系经济低迷啊，经济低迷嘅时候咧，煮呢个咧随时有一个经济新机出嚟。 系咩？听下咩新机先？ 你喺公司叮佢出嚟啦，叮完佢之后自己仲要再落啲嘢落去，咁个味一定香啊。 系 点啊？成间公司啲人 突然间去咗泰国咁， 梗系闻到啦，系咪？我见老板突然之间话：喂，阿咩咩 Chan 啊， 系， 哇，你啲餸好香、 啊。系啊系啊系啊，老板系。 不如我哋夹粉开间铺头啦！你明唔明啊？ 明啊！ 煮得咁好食，又简单又快， 即系发掘咗嗰、那个同事嘅另外一啲潜能。 冇错啦，啊，咁大家一齐咧喺出边啊， 系啦， 进军埋饮食业， 开多档大茶饭。 啊、這些呢啲咧真系啱嘅，用多啲唔同嘅方法，令到自己咧有多啲唔同嘅生路， 系 咁啊更加好。食物咧都系其中一个好嘅灵感啊！好，今日非常之正啊呢、這个，唔该晒咩咩， 谢谢。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7:07嘅时间啦吓，咁啊，成日都系跟阿彭爷话斋，扭啱个 channel 噶啦，而家， 而家听到呢一个嘅频道就啱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 系啊，咁啊，出边系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啊，咁啊喺二台直播室入边，除咗咧由6:00开始啊已经坐咗喺度嘅白元豪小白之外啦，7:00啊准时翻到嚟嘅有芭比林慧。 系啊，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咁啊，咦，你今日个口罩好靓喎， 多谢多谢。 好多呢啲嘅卡通口罩喎，其實 係啊，因為咧，當咧你一樣你成日唔中意戴嘅，要融入咗你嘅生活嘅時候咧，咁、就要揾啲花神令到自己開心啲咯，戴得。 啊，你呢個方法幾好喎、 啊啊！我都好著衫咁啫嘛，係咯，咪買啲靚啲嘅衫嚟襯下咯。 我都好唔中意戴口罩喎、啊，但我又冇諗到，不如揾啲靚啲嘅口罩翻嚟襯自己喎、 啊。氹下自己嘛，人家有時都要氹下自己嘅。 係啊，冇啊，我而家喺屋企負老懶理咁樣咧，都係等啲仔氹我嘅咋。 係咯、啊，我見到你幫佢哋著得啲好得意嘅衫喎。 哦，其實唔係我幫佢哋著㗎，係 邊個幫佢哋著㗎？ 其實嗱，因為咧我自己都嗱，芭比睇到嗰張相咧就係點樣嘅咧？就係、是我有兩個仔仔啦，一個5歲，一個1歲啦咁樣。咁啊5歲個大仔咧，咁啊佢咧就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咁佢就攞咗一件咧，其实佢有件羽绒，系羽绒啊， 系咯，我都觉得佢应该系揾紧啲，诶，唔通系冬季之前已经添置咗啲新装？ 唔系，因为我即系佢细路仔衫又唔系好多嘛，咁、所以夏天同冬天衫摆埋咗一齐， 哦，所以随时可以攞到嘅， 随时可以攞。咁佢突然间心血来潮咧，佢就话突然间要扮恐龙， 嗯哼， 咁佢去边度扮咧？咁佢打开个衣柜。然後就攞咗嗰件羽絨背心，仲加埋有件恐龍背脊嗰啲有啲角嗰啲咧，跟住咧仲有條尾巴咁樣嘅，跟住佢著咗啦，好啦，著咗之後佢喺屋企無啦哇咁樣啦，哇完一輪之後咧手真好難理解，哇咁啊扮完恐龍啦咁樣，好啦，扮完恐龍之後咧佢就突然間可以又唔滿足啊，人嘅野心你諗下幾大？ 佢覺得太單調啦，扮一種動物， 佢覺得太單調，唔係佢係覺得恐龍冇問題，佢扮恐龍都冇問題。但得一隻有問題嘛、你明唔明啊？ 要同伴 係啦，佢要同伴喎。咁點咧？咁啊，即係衰就衰在咧，原來我屋企有個背囊咧，係仔仔唔知2歲定3歲嗰陣時咧就買落嘅。咁、個背囊咧就佢好似普通一個四四方方嘅背囊啦。咁但係就有兩個角喺度嘅。咁但係原來嗰個背囊咧有啲拉鏈，一拉去咗之後咧，咁就有頂帽，頂帽就可以笠去咧個小朋友嘅頭嗰度。跟住仲有條尾咧，就可以一拉拉鏈 放落嚟嘅， 系啦，咁又係變咗只恐龍。於是乎咧，佢就拎住呢個背囊咧，就幫阿弟弟咧就孭住佢啦。跟住拎曬嗰啲叮叮噹噹嘢出嚟啊，又戴帽啊， 佢都好好喎。 係啊，跟住咪兩個一齊無端端喺屋企有兩隻恐龍喺度哇咁樣，細嗰個唔識哇啦，細嗰個嗌咁樣咯。 B B 恐龍啊 ，B B 恐龍啊，不過都開心嘅。 好得意，我見你啲相影出嚟。 咁有陣時喺屋企都係揾下呢啲叫做得意嘅嘢嘅。咁、有小朋友又有小朋友嘅開心啦，有寵物又有寵物嘅開心啦，係咪？咁有陣時譬如成班都大人大曬噶啦，咁樣又有第二種溝通方法，其實都係開心嘅。總之啊，屋企咧係最開心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啊，Toby， 早晨啊， 哦，有自己 headphone 喎，今日好嘢， 其实用咗好耐啦，呢个系咩？同我同 Didi 都。即係會自備嘅，係、啊，不過就麻煩咗要買嗰個頭啊。 哦，係啊，係 啊，我之前教咗你㗎。 係啊，多謝你。係咪幾 蚊 咗啊？ 幾蚊搞掂咗啦？ 係啊，而家呢個咧真係唔會。甩甩咳咳咁樣， 係 好順暢聽得， 係咁，因為我哋嗰啲頭咧，其實就原本我哋成日話嗰啲細頭咧，要駁落嚟，我哋呢啲大機就要換咗個 adapter 嘅轉駁器嘅咁樣。咁、之前佢換嗰個咧就搖下咁樣，係、啦，咁樣。唔好講呢啲啦，講下交通先。 好，講交通啊。咁而家咧各區隧道暫時都仲係正常嘅。咁路面方面咧，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擠塞，龍尾去到果欄。咁今日咧有兩個爆水管嘅位置，提下大家啦，喺土 瓜环嘅美景街，咁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咁但系咧，揸车嘅朋友仍然可以喺美景街左转去美光街去贵州街方向嘅。咁呢个经过留意啦。咁同样都系爆水管啊，喺薄扶林道嘅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深光欣望学校咧，快线就封闭。咁揸车朋友净系可以用慢线行车啦。咁经过都系小心啲啦，就系、是、咁样啦。 嗯，咁、啊 Toby 咧都系一个中意户外活动嘅人嚟嘅，系啦，见到啲肤色都越嚟越黑喎。 系咩？我之前白翻一轮嘅，但系而家可能真系黑翻少少啦。咁、但系最近都有去行山嘅，但系都系行啲比较轻强啲啊，因为呢排啲天气咧好飘忽啊嘛，咁然后就去咗山顶咁样咯，纯粹山顶行翻落去中环咁样。好无聊咁样，好似 又唔系无聊嘅， 唔系嘅 ，OK 嘅。 山顶啲风景系真系几靓嘅， 都几靓嘅。同埋嗰个山顶广场原来装修完咯，即系我冇去一轮咧、 有咩改变啊？嗰度 里面原来多咗个，我唔知系我自己唔知定系点样。里面有一个主题公园，系用大富翁做主题嘅。 哦，咁啊好耐啦，嗰、 那个我真系唔知道。咁之后就先至见到有啦，好靓咁样啦。咁然后同埋就。嗰度整咗个有个观景台咁样咯，咁啊嗰度睇风景都几靓嘅， 系咯， 系啊，咁之后就一路行翻沿住嗰个缆车站咁样落翻去咯， 吓、都开心啊， 都开心嘅。 香港嘅夜景好出名嘅，日本人有句说话叫做咩 ？Hakudoru Yake 嘛，即系价值连城嘅价值100万嘅夜景啊。 系、啦，咁啊就價值連城。到咗山咧就睇呢樣嘢，好似 係嘛？ 喺日本長崎嗰度咧，就係睇夜景啊，聲稱係日本三大夜景嘅。 哦，計埋札幌嗰個嘛，就係、是、其中夜景嘅話， 係咯係咯，要搭纜車上去，夜媽媽咁上去睇都幾靚 嘅。 喺 夜景嘅搭纜車啦， 唔好搭乘機咩？ 死啊！ 行到得㗎， 都得都得都得。好啦，唔該曬 Toby 啦嚇。咁啊，另外天氣方面咧，又話 O 喺出邊喎。早晨啊 O， 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 早晨啊， 早晨咁多。系啊，星期一啊，精精神神。 系啊，哇哇 ，O 啊，寻日夜晚啲雨咧冚冚声。 啊，系啊，呢两晚都系啊。 系咯， 系啊 ，Bobby 同埋小白都讲得非常非常之啱啊。我头先咧仲俾个天色咗添啊。原先咧以为啊，翻到嚟大概around 六点九到嗰啲时间啦。咁啊，其实拍低架车望一望，我知，几好喎、雨过天青、仲可以个开场白同大家讲下话，唔使惊啦，星期一咧。过天青啊！琴晚啲雨落晒啦，今日咧啊，大家翻工嘅时候咧有微凉嘅风咁样，点不知咧十五分钟到啫嘛，啱啱过咗大概，依家成个天都系乌云，又即刻， 真系好快、啊哦，因为我头先翻嚟嘅时候都仲系蓝天白云嚟噶， 系啊，依家即刻咧就已经变晒会有机会落雨嘅云啦，你一望上去就知噶啦，其实香港人都好适应落雨天咁样，咁所以今日咧睇嚟大家翻工嘅话咧都真系啊，又系嗰句啦，带备雨具啦，咁但系个天都比我哋几好嘅，好似琴日系好天噶嘛，虽然我琴日就冇乜点出街，但系睇翻喺其他各大社交平台有好多朋友哇出海嘅出海，咁啊吓头先 Toby 话上山顶嘅上山顶，有啲行山嘅行山咁样，咁啊呢个唔知系咪叫做报复性行山啊，定报复性户外运动啊？ 系啊， 要行翻旧本啊！ 系啊，因为俾你四个人去出去啊嘛，咁啊个限聚令咁样，所以有啲朋友都琴日睇翻好多报道喺西贡，哇多人到癫咗，直情系可能即系压抑得太耐啊，咁但系虽然压抑，咁大家呼吸完新鲜空气咧都要注重社交距离啊，咁啊戴翻个口罩啊等等咧都系即系需要做嘅事啊，咁啊小白琴日你屋企附近系咪都？再感覺個人流指數再高一啲啊！ 多人多到嘔啦！我嘅附近即係咁偏鄉嘅近大美督附近都已經哇多人多到咧咁啊，圍拍又犀利啦，係咪？咁啊諗住避一避啦，走翻出嚟，不如人哋諗住個套路係人哋過嚟交嘢地方啦，譬如 你哋就出去啦。 點知仲多人啊！總之都係 多啦，市區都係好多人啊， 全部都多啊，係啊。即系叫报复性出街，而家都系啱嘅。 系啊，可能真系咁吓。咁但系听节目唔使报复性听嘅，你扭开心机就听到晨光第一线啦。 系啊，几时都陪住大家吓。好，唔该晒欧。咁啊，传嚟今朝 sport 到你再一齐倾过啦吓。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嘅。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咁啊，周末咧嘅时间骤雨都会增多噶咯。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嘅。咁啊，七点半钟之前咧，咁我哋又要上堂噶咯。 系啊，今天嘅晨光大学，可能可以介绍啲好书你睇下。 系。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啊，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我哋今朝早嘅教授 Andy 何安达。早晨啊 ，Andy。 早晨，芭比，各位早晨。 嗱 ，Andy 啊，虽然咧我唔系成日见到你面啦，但系我知道你咧都好中意睇书嘅。 啊，系啊，最近即系啲政治书讲特朗普嘅尤其多啦。 嗯。 听日又有本新书出版啦，即系可以买到噶啦。 系，有乜咁特别咧？ Bob Woodward 大家都應該有印象啦，神級嘅美國記者啦，當年係尼克遜水門事件爆嘅其中一位記者嚟嘅。咁佢寫總統嘅書寫好多本㗎啦， 係咯，好似好多個人都寫過添。 嚟緊嘅咧就講特朗普啦，已經係第二本啦，本書叫做 Rage 啦，憤怒啦，上一本咧就叫做 Fear 啦。 全部都係呢啲。 今次呢本咧同上次個背景好唔同嘅。因为上一次佢出的时候特朗普就没有跟他做过访问的。就 Bob Woodward 中文或者叫他做伍德沃德，我們叫做他就试过很多次就说想找总统做访问，即不想他就这样 听外面的人说。但是就来来去去都说他不得啊，没啊樣。之后呢他就都訪問了很多官員，但是特朗普政府當時其實就落了一道閘的，就是不要睬這個人。後來本書出了之後呢，就特朗普就打電話給這個Bob， 就跟他說其實你為什麼不問我啊，這樣。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但明明他那時不是說不想給他消息的嗎？ 是啊，那總統就推了去那個顧問那裡的 Conway 那裡，就說即是 Bob Woodward 就說我找過他啊，找你啊，不過冇聲氣啊咁樣。但係總統話我都唔知道，佢都冇同我講。咁中間邊個講大話就唔知啦。不過侵嘅嫌疑就好高啦，根據佢嘅往績。咁今次唔同喎，今次咧就係、之後咧就其實總統同佢講完呢個電話之後咧，咁啊開始就有啲談判啦，即係如果點樣情況底下咧，下一本咧可以係接受訪問咁樣。咁就咁嘅背景底下咧，其實今年年初咧，一月三號啱啱過完年冇耐啦，就已經有人見到這個 Bob Woodward 入白宮啦。咁原來之後咧就佢總共咧就同總統坐低嘅，即係真係開咗錄音機做嘅訪問咧，都做咗係18次。 哇！咁我應該資料好詳盡而且豐富喎、 哦。其中最特別一點咧，即係而家我哋呢幾日新聞睇到咧，就原來當時特朗普咧，就已經講到咧，係佢其實知道咧，呢個冠狀病毒咧係個死亡率咧，就大約係5%度啦。咁但係佢當時出街同大家講咧，就係講話呢個即係比流感嗰個殺傷力仲低咁樣。咁個問題就嚟啦，即係如果呢一個作者咧喺大約半年前已經係知道呢件事嘅，亦都知道總統講緊大話嘅，佢有冇道德責任咧？當時就講出嚟咧，因為等到好似而家咁樣咧，本書出版嘅時候，大家先知道咧，就即係如果早半年知道係咁樣咧，可能嗰個輿論壓力對特朗普嚟講咧，即係做應對呢個疫情咧，個力度大好多都唔定嘅喎。咁呢一個喺美國嗰度係好大爭論嘅，即係 Bob Woodward 已經係神級嘅記者啦，但係估唔到咧，今次佢因為呢本書咧就俾人挑戰佢嗰、那個即係道德嘅水平啊。 但係咧又咁睇啦，即係可能好多行業裏面咧，當佢哋要去履行一啲嘅職責啊，或者係做一啲嘅訪問嘅時候咧，可能都係等於咧你要去做一個製作嘅時候咧，就有啲保密協議。咁你知啦，譬如可能好多本地製作都係啦，未去到開 show 嗰一刻啊，都唔可以話俾你知當中嘅內容噶嘛？會唔會係咁樣類似嘅情況啊？ 唔知啦，咁呢個我估陸陸續續Bob Woodward 都會接受電視訪問嘅，咁呢個問題一定嚟噶啦。 係啦，到時睇下佢點答啦。 咁其實Barbie 講開咧，就話深深啦，已經即係如果有書要講佢嘅咧，其實要趕噶啦。十一月三號咧，之前同之後有咗大選結果咧，係分別好大嘅。 係啊， 如果連任就繼續有呢個吸引力啦。如果輸咗咧，即係嗰個賣座力、叫座力就會差好多噶啦。咁其實對比起上嚟咧，就佢呢個任期就嚟完啦。啲人做個統計咧，就寫佢嘅書咧， 大約已經由佢做咗總統之後， 嗯， 就已經係超過1200万啦。 哇！咁多嘢寫咩有？ 有㗎。相對於奧巴馬，奧巴馬就受歡迎嘅總統啦， 嗯， 即係佢第一佢就連任啦，即係頭嗰四年咧，寫佢嘅書咧就只不過係500万到啫。咁嗱，而家呢啲書咧就會陸續有嚟啦。咁， 嗯， 我就覺得其中咧有一個都值得留意一下嘅，就係，是，金里奇， 嗯， 就係，是，佢曾經咧自己亦都係代表共和即係，就是，爭取過選總統啦。咁亦都咧係共和黨嘅做個議長嘅。咁， 嗯， 佢就喺國由舊年10月出咗本講特朗普嘅書咧，叫做《Trump vs China》， 嗯， 即特朗普對中國。六月嘅時候，即係冇幾耐之前咧，佢又出第二本，嗯，叫做《Trump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嗱， 呢本第二本咧，即係特朗普與美國嘅未來咧，就麻麻地好睇嘅啫。但係得意嘅地方咧，佢有七版咧，係直接講到香港嘅。 哦， 啊，即係講到香港嘅人權問題啊，特朗普政府點樣處理啊咁樣。咁， 嗯， 但係去到六月啦，我話冇乜特別好睇咧，因為我哋香港人冇嘢唔知嘅，關香港嗰度， 即 係佢講嘅嘢都係抽抽雜雜咁樣。但係佢第一本咧，就我覺得就要高度推介啦。 The First is China 係點樣咧？ 特朗普對中國嗰本，嗰，本佢係舊年10月出版。 係 個得意嘅地方咧，就佢就講即係佢其實一個建議咁樣啦， 嗯， 就覺得特朗普政府咧對對中國大陸啦，對中國啦， 嗯， 應該個政策係點樣？ 咁 佢裏面講嘅嘢咧，其實好似本劇本咁樣啦，即係一章一節咁樣陸陸續續咧，係變成現實啦。 啊，咁得人驚！ 係啊，譬如佢提到咧，就話啲孔子學院啦，啲，中國留學生研究員，啲，官員去到美國咧，好多時係做咗啲侵權嘅嘢。咁，佢就話即係啲將來啲簽證咧，可能要收緊啲啦。咁而家做咗啦。咁，佢有一句嘅，佢話文科嚟嗰啲咧就唔緊要嘅，就等我哋啲美國民主思想影響佢哋。但係理科嚟嗰啲咧，即係啲知識版權問題咧要小心啦。咁樣又講話咧美國落後緊啦，喺太空科技嗰度。對於中國嚟講，即係中國未超前到美國，但係咧佢覺得好快會追過噶啦。如果唔改變政策。咁所以冇耐咧就特朗普又整咗個我哋都講過啦 ，Space Force 出嚟喎。係 啊， 係啊，咁所以甚至咧而家啲美國啲官員好多都開始唔叫習近平 做 主席噶嘛，即係主席佢哋主要係認咗做 President 啦。而家佢哋個講法咧就叫佢做總書記比較貼切啲咁啊。咁，所以呢本書咧就金麥奇寫嘅啦，就如果大家覺得特朗普好似亂咁嚟咁樣啦，你睇翻轉頭啦，其實佢做緊嘅嘢咧，似乎係成個共和黨嘅政策咯，就亦都唔係咁話神經刀嘅。 係咁啊，所以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咧，或者對於我哋嚟講咧，都好似係當住一個 checklist 咁樣去 tick， 到底邊件事發生咗咧？未發生嗰啲會唔會好有機會即將發生咧？ 嗱，點解即係講翻轉頭啦？即係有成1200本關於阿中心嘅書咧。咁佢哋啲出版商都就做咗少少分析嘅，因為寫佢嘅人比較多啊。就比我哋上暢銷榜，大家比較熟悉嗰20-30本裏面啦。好有啲就係佢家人寫噶啦，包括佢個侄女啦，佢個大仔啦咁樣啦。咁亦都有啲咧係查過佢嘅人啦，即係啲 FBI 之前嘅人啦咁樣。當然亦都好似 Bob Woodward 咁啦，係啲記者啊。有啲評論員啦，咁就仲有一個咧，即係好主要寫佢書嘅作者嘅來源咧，就係同佢打過工嗰啲啊。因為佢炒人炒得多， 有啲怨氣啊嘛。喂，咁即係各方面都有啲料可以爆出嚟喎。如果係咁， 親身接觸嘅人咧都好多，咁就好似就咁講啦，即係大家都似乎想喺趕喺11月之前咧就出到書啦。嗱，咁呢啲1200本裏邊咧。就有啲總統自己直接提過，有啲就冇提過嘅，喺佢個 Twitter 上高。有一本咧，其實都幾慘淡嘅，可以咁樣講。 提嗰啲慘淡定係唔提嗰啲慘淡啊？其實係 佢提過有啲就好賣得嘅， 哦， 有啲就好唔賣得嘅。 咁 賣得嗰啲唔使講啦，唔賣得嗰本咧，即係譬如有一個咧係叫做 Nick Adams，Adams 咧就係。就是一個評論員嚟嘅，好多時上博士嘅， 即係幫佢㗎啦。咁、 嗯、 呢個 Adam Smith 就寫咗本書叫做 Trump and Churchill，、 嗯、 就將佢咧就同丘吉爾咧就平排咁樣係討論。咁啊，當然係讚佢㗎啦，就話佢係西方文化嘅守護者咁樣。咁、 嗯、 啊 ，Trump 咧喺呢本書五月啊出嘅，就特朗普咧就喺推文上高咧就讚呢本書啦。咁、 嗯、 但係啊後屘原來啲人同佢數過咧係。由五月到而家咧，賣得2000多本嘅，咁就相對於佢侄女寫啦，佢侄女又寫佢話佢誒 too much 啊嘛、，never enough 啊嘛，呢個人貪得無厭嘅咁樣。咁嗰本咧第一個禮拜已經賣咗誒130萬本啦。 嗯，證明啲人都係中意聽啲即係衰嘢多，聽啲讚嘅嘢。 咁千祈唔好讚，千特朗普你千祈唔好讚，讚親都唔好掂嘅。咁、 嗯、 啊呢、這個 Adam Smith 下本書咧就誒。十月又嚟噶啦，就我谂又系赶住去大选之前啦。咁但系即系唔知道 Trump 会唔会再讲啦。如果喺美国嘅标准嚟讲咧，卖得3000本都唔够咧，就真系好惨淡噶啦。 系啊，如果我系特朗普咧，我就应该会学识一样嘢啦，就系、是、逢亲赞自己嗰啲咧就唔好睇，逢亲弹自己嗰啲咧都唔好睇，咁咪唔关佢事咯。 系如果咁样做嗰、那个就唔系特朗普啦。 咁系。哎呀，咁啊，即管睇下呢几个月咧，仲有啲乜嘢新进展啦？亦都会唔会有啲更加 juicy 嘅作品同埋书籍会推出咧？就要赶紧喺11月之前咯。好啦，今朝早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Andy， 好， 拜拜。 晨光大学， 星期一至五， 朝早6至1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好啦，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咧，要提醒大家。今日咧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咧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嗯，咁啊，都系今日朝头早喺上午嘅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噶。咁啊，日间练习时啦，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啊有雷暴嘅。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今日都会去到32度啊。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咁啊，接近周末咧，骤雨会增多嘅。而家话就话咧，好多时因为最高温度32度啦，不过近啲一两个星期咧，始终雨水比较上多， 系啊系啊， 即系唔会话嗰种晒得好犀利嘅热， 系啦 系啦，反而而家多咗咧就系少少局促啊，即系落完雨之后如果出太阳嗰种嘅局促咧会比较上多啊吓，大家留意住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都几凉爽嘅一个早上，相对湿度94%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寻日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一星期以嚟最多。其中11宗系本地感染，当中有3宗系经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确诊，另外有10几宗初步确诊个案。今日是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最后一日，截至昨晚8点，共有1719000人已经采样，1361000人在网上预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相信，计划有助了解本港的感染情况，越多人参与，参考价值越高。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認為，參與計劃的人數不少，能夠找出隱形患者並不是無價值。港大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推算，社區仍然有40至50名隱形患者，相信還要多4至6星期才能夠零確診。深圳市公安局证实，12名港人涉嫌偷越国家边境犯罪，正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侦办。公安机关依法保障疑犯各项合法权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话：呢12人唔系民主活动人士，而系企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 十二名港人当中，除了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的李宇轩之外，其余涉嫌因为反修例事件被控不同的罪名。协助被扣港人家属的立法会议员朱凯迪认为，华春莹的讲法是将案件定性为高度敏感的政治案，将利用作为反港独政治宣传。特区政府说尊重并不会干涉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执法行动，又说入境处同驻粤办共接获11人的家属的求助，据悉12名港人身体状况良好，以及已经聘请内地律师，小组和驻粤办已经向家属解释相关的内地法律。日本执政自民党今日下午投票选举新总裁，由三名候选人角逐，包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和前外相岸田文雄。今次党总裁由535票选出，包括394张国会议员票和141张地方票。日本传媒报道，获党内多个主要派系支持的菅义伟尽占优势，估计可以取得超过70%的国会议员票，并稳夺至少48张地方票，其中东京和北海道决定三票全投菅义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公主道过海近住培正道桥底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但系未造成挤塞，经过小心啲啦。就系公主道过海近住培正道桥底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但系未造成挤塞。前少少过海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噶。咁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呢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咁喺土瓜灣嘅美景街有水管緊急維修啦，美景街介乎美光街至到落山道唯一嘅行車線係封閉，咁但係揸車嘅朋友咧仍然可以喺美景街左轉去美光街去貴州街方向嘅，咁經過留意啦。薄扶林道亦都有爆水管，薄扶林道來回方向近住深光學校嘅快線係封閉，薄扶林道來回方向近住深光學校啦，快線係封閉，經過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跟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呢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啊，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三个美国土生土长背包客， 一段中国农村体验之旅。 今晚出发，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 全新系列《我的乡村生活》， 跟随三位美国主持人深入中国偏远乡村， 发掘地道生活方式。 由少数民族村寨走到黄河河边，再深入陕西自然保护区，与当地人同食、 同住、同生活。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上七点三十七分的时间，扭开心机又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小白同埋欧喺度。早晨啊！ 喂，早晨，小白。 早晨， 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喂，好 happy 喎！英超翻嚟啊，有得睇下英超 啦。哦，系啊， 星期六日嘅时候，咁啊，阿仙奴赢波，小弟都好开心啊！ 呢个真系要讲一讲， 成为咗 榜首 喎。系啊，唔知道有几多日货仔啦，因为今晚咧 都叫榜首啊。 其实今晚仲有一场英超嘅，有两场啦。咁啊，白禮頓就對車路士，咁車路士都係爭標嘅份子。 佢應該唔會係成為最短榜首嘅今年。 係希望今年打得好啲啦。 係 後生仔唔好講過頭説話。 係啊， 邊個笑到最尾？ 講翻嗰句，佢今年一定係爭前四啊，爭第四位啊， 前六咋，邊得爭前四？ 慘 啊！上年都係爭前六咋嘛，咁樣。咁啊，仲有頭場嘅一點鐘就係石飛聯對狼隊啦。咁啊，狼隊嘅實力都不容忽視啊嚇。咁啊，三點十五分先到咧，白禮頓對車路士。咁但係唔知阿仙奴贏波嘅，其實車路呢個利物浦都贏波，不過利物浦咧就4-3贏波，但係咧贏嗰隊咧就係、是已經闊別咗啊英超16年嘅列斯聯喎、 哦， 4-3贏列斯聯，好多列斯聯嘅 fans 都話收貨啊， 梗係收貨啦， 係啊，因為 利物浦、哦、 能夠喺利物浦身上攞到三個入球，唔係咁講得少、哦，係咪先？ 點解踢到咁嘅咧呢場波？ 之後咧，好多球評家分析咧都話，列斯聯咧呢位領隊叫比爾沙啦，係一位咧瘋子。Madman 啊，如果用英国嘅讲法， 咁、我明啦，净系睇个比数，佢一定讲咗句说话，全部进攻唔打防守， 咁究竟系咪咁咧？喂，实情咧，啲数据出翻嚟咧，列斯联咧呢种啊压迫性嘅抢法踢法咧，亦都非常厉害。佢哋今场咧有33次抢截啊，即系拦截利物浦嘅球员，成为咗咧近五季咧单场抢利物普波搶得最多嘅球隊 啊！即係足球咧就係咁樣，你下擺個鐵桶陣咧，下下都係0-1、1-0咁樣。 你係咪暗諷緊摩連奴？贏咗波之後，成隊我哋縮去後面踢啦咁樣。咁啊，今時今日唔係好 work 㗎啦。 梗係大打呢個搶截啦，進攻足球啊！嗱，第一又睇起上嚟嘅時候賞心悅目。第二就係你本身即係多入球，搶波又開心，同埋咧你真係要搶，足球係要搶㗎。 係啊， 你唔搶我唔搶，唔通下下喺度大家嗌你嚟啊你嚟啊咁樣咩？ 係啦，咁啊完場前就輸12碼咧，如果唔係列斯都有機會賽和啦。我都覺得啊，今年咧英超好睇嘅地方啊，多咗好耐冇睇過，16年冇睇過，真係好耐啊！咁啊，冇睇過嘅列斯聯啦， 會唔會英冠嘅方法同英超嘅方法有少少唔同咧？咁啊，上到上嚟呢啲擺位都嚇， 係啊！但係頭一兩場已經咁樣踢咧，好容易俾人識穿噶嘛。即係常言道，英超都係名帥嘅天下啦。 下一場嘅鐵桶你又估佢唔到喎。 係啦，或者調翻轉就係、是，喂，你用咁嘅逼搶嘅方法去踢嘅話咧，咁有啲球隊就完全唔驚你啦。即係譬如曼城咁樣，曼城最中意就係踢緊類似巴塞嘅踢法啦， 係啊， 就是、控球在腳。全场咧控球比率咧要有70%动，以至80%以上，因为哥迪奥拿系中意咁样噶嘛。总之咧，总之个波 游轮对手 个波喺自己球队只脚嗰度咧， 假以時日咧，一定入到波嘅。但係當咧個波成日都唔喺自己球隊隻腳嗰度咧，咁啊輸波嘅機率都會好高。啱嘅比率上咁樣。嗱呢個曼城有曼城嘅踢法。至於你話喂阿仙奴而家 冇美斯 啦，係啦，好係啦，冇美斯咯，咁冇計啦，佢盡咗力㗎啦。 美斯喺巴塞已經難山踢緊波。 係啊，咁樣未必嘅，可能越踢越好咧。我覺得作為一個專業嘅球員，就算你有啲乜嘢嘅隊員咧，其實你都要踢好佢，因為佢係球王嚟㗎嘛。 系啊， 球王系改变 住球王个名。 系啦，球王系改变球队配合自己嘅一个人嚟噶嘛，唔系要球队适应佢嘅一个人嚟噶嘛。嗱、啊，好哲学啊呢啲，所以星期一真系要睇哲学又计倾啊。 到底同埋要睇下啦，到底系即系对波就美斯啊？ 系啦， 定系美斯调翻转头？对 波啦。 嗱，如果美斯就对波嘅话咧，咁冇啦。咁我話俾你聽啊，佢隨時冬季嘅時候都會走。 係啊，咁希望巴塞嘅球迷一定想美斯踢得耐啲啦，咁樣咁啊呢啲都係英超嘅戰報。咁啊轉個角度，不如我哋又講下美國網球公開賽啊。 哦，呢、這個真係要講 喎。係啦，小白真係講得啱啊！大阪直美即係大阪大阪抽入美國網球公開賽，仲可以咧叫做攞到三冠王啦，即係亞洲第一人啦，咁啊超越咗兩冠嘅得主啊李娜，即係中國嘅李娜咧就成為亞洲第一人啊！今屆咧。美网咧，大阪直美啊，准备咗7个黑色嘅口罩啦，每个口罩咧都印上咧唔同嘅名字啦，代表7位咧被不公平对待而丧生嘅黑人嘅。咁啊，对于佢嚟讲咧，能够啊，用运动员嘅身份咧，令到更加多人关注啊，呢个种族平权咧意义比冠军更加大咁样。哇，呢一句说话咧已经非常之亮丽啦。啊，我觉得咧，大阪直美咧唔止好波，佢咧仲啊，叫做讲嘢或者说话咧。我覺得好感動喎、 啊！佢做人好有態度喎、 啊，係啊，是是真係有一個咁嘅感覺。點解我咁樣覺得呢？因為咧，佢攞完獎之後咧，佢著咗高比拜仁件波衫啊，咁啊有一番言論咧，都令到小弟咧非常之感動。咁啊，大家都知道，即係高比今年年頭嘅時候啦，就離開咗我哋啦。咁但係就你會睇到大阪直美咧著起高比嘅波衫講乜嘢咧？就係話希望咧即係大家可以成為高比咁傳奇嘅球星啦，影響到咁多嘅人啦。咁佢話點解著高比件波衫咧？原來有原因嘅，佢話之前咧有活動嘅時候咧，即係喺高比再生嘅時候見過佢，咁大家又握手啦，咁大阪直美原來是高比粉絲嚟嘅，咁同高比講，哇，我真係好中意你啊，如果好似你咁樣就好啦，咁樣，咁高比拜仁就講話唔好啊。你要叻过我，哇，好型啊！呢一句说话，咁佢话佢好似话 better than me 嘅，类似英文就译做咁样，佢都有自己社交平台嗰度发文啦，咁样你觉唔觉得佢着咗件波衫好型啊？即刻觉得，当然攞咗奖啦，咁攞咗奖嘅人当然又有光环， 本身都已经型噶啦， 系啊，咁啊，都我觉得即系都。今次美國網球公開賽咁，依家都算一半站過一段落啦。但我都覺得，喺咁多風波底下，又有早高域事件，又打到斯士元， 又疫情咁樣，係咪？ 係啦，好多球手又唔參加咁樣，咁都算一個即係不完美嘅結局入面嘅，算係大團圓結局嚟㗎啦。咁樣咁當然你話喂美國方面仲有其他情報嘅，咁關於 NBA 方面咧，依然繼續打緊波啦。咁啊，相隔10年啦，原來湖人隊咧。就再闯入呢个西岸嘅决赛咁样， 哇！有10年噶啦， 系啊，原来湖人队未入过西岸咁， 咁耐噶啦，原来 系啊，系啊，真系啊， 我真系唔高， 真系啊，咁球队都有重组同埋打走下波嘅时间啦，咁同埋又有好多列强发生咧，即系譬如你话早3-4年就系讲紧勇士年代啦，你都要留意阿 Steph Curry 啦，即系射三分可以蒙住只眼都入得到嘅咁样， 即系嗰一种嘅打法咧，系突然之间颠覆咗 NBA 嘅傳統打法啦，即係你仲諗住得閒射下三分，然後主力咧都係爆下籃板啊咁樣，即係係咯， 即係舊式我哋譬如僆仔睇籃球當入樽，點都要有個中鋒喺度嘅，要喺籃底嗰度咧低位進攻咁樣。 哦，原來唔使嘅喎，全隊都係三分神射，冇係射你咯，係咪？ 仲要一過半場即刻射， 係咯， 有陣時未過半場都已經射，有陣時喺自己嘅。球场区嘅半场已经射你咯，咁你真系防不胜防。 好有一种新世代嘅打法啊！ 系啊，咁啊有好多唔同嘅运动项目咧，都吸引眼球嘅。咁啊喺星期一嘅早上，希望呢啲嘅运动项目咧都吸引到你啊，留意一下同埋注重一下自己都多啲做运动咧。 系啊，康文署啲场可以 book 噶啦。 好啊，好啊，好啊， 大家 book 下啦吓。 忘れないでいて分かり合えないから覚悟がいるんだ心はきっと一つにはなれなくてだからそばにいると秘めるのそれだけ見上げた夜空に胸が舞ういくつの願いが誰を救えるんだ広い綺麗に思いがこんなにもあるのに過ちだって人間の輝きで不揃いな僕たちは寄り添うそれだけ見上げた夜空が明けてる 作品啊，嚟自呢一对日本嘅组合叫做生物鼓掌 Kimonogatari 啊，闪闪发亮咁啊，就好似大阪直美咁样啦。佢真系的而且确，除咗系日本之外咧，更加为我哋亚洲人争光啊！攞咗好厉害嘅殊荣啊，喺美网嗰度成为咗咧就系呢一个嘅第一啊，厉害厉害！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7:51嘅时间啦，咁啊，晨光第一线继续有白元浩同埋芭比喺度，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嗱，头先你讲嗰只歌叫做《闪闪发亮》啦。 系啊，做咩啊？ 咁我谂啦，嗱，星星之所以发光咧，都系想引人注意啫。咁啊，如果而家喺人群当中咧，到底系乜嘢人咧嘅衣着打扮咧？ 先至叫做最引人注目咧吓？ 哦， 你觉得咧？ 嗯，唔着，唔着最引人注目。 你呢个 concept 都算系啱嘅，但又唔使完全唔着嘅。 肯定，肯定会望噶啦。 呢个系，但其实唔使全部唔着噶。你而家唔戴口罩，都好多人望住你噶啦。 咁啊系，唔戴口罩系啊。 即系你着翻自己基本嘅装束，但系只要你唔戴口罩咧，除咗可能好多人望住你之外咧，仲会惹嚟嗱，一系咧就可能会有旁边嘅人嘅温馨提示啦吓。咁啊，再会睇下会唔会有啲好心人可以借口罩俾你啦。 戴得差啲咧，都会俾人话噶。 戴得差啲，即系可能突咗个鼻出嚟。 系啦，突咗个鼻啊，或者有啲人即系。天地有时天气热啊，或者焗咧，咁啊较低少少嘅。我试过咧有一次 系较低少少， 系啊，好似窗咁。跟住咧，我搭小巴，咁啊有个乘客咧就上嚟啦。咁佢可能喺出边等小巴等得即系辛苦得滞，咁就真系较低少少个窗，即系佢自己的口罩。一上去嘅时候咧。已经即刻有人喺度话佢啊，先生，你个口罩戴得唔好咁、啊、样。 咁、其实又几好、 啊。系啊，即时提醒。 出声嗰个人系几好咯。 系啊，即时提醒咁样咯。跟住嗰个人咪即刻拱翻上去，即系又唔会喺度争辩咁样。咁佢真系佢都知道自己个窗搞低咗噶啦，搞翻上去咯，系咪？ 系啦、我觉得咧，香港人都算好自律嘅、 啊， 即系知道乜嘢嘅场合，同埋咧真系公共卫生咧都系需要注意嘅。 咁、 所以亦都要保护自己嘅时候咧，当然系要戴口罩啦。吓，但系有啲人咧总系。系咧，会为咗自己嘅舒适咧，又或者系即系可能系好似佢哋所讲嘅，哎，系咪唔见咗个口罩咧？等等嘅一啲原因咧，就唔戴口罩嘅。嗱、 哦， 香港如果你喺一个公众嘅场所嗰度咧，唔戴口罩咁啊，完全系唔得啦。 系啊， 我相信即系 有告票噶，而家 冇错啦，有人会去可能会举报你啦吓、 啊， 又或者系都可能会俾好多途人咧，系拎个相机出嚟咧、去捕捉你呢一啲唔戴口罩恶行啦。 网上面公 审啊，系啦，即系好多呢一啲情况啦。 有阵时即系如果。即系 touch wood 讲句自己唔记得咗戴口罩， 啊、你会点啊？ 我真系宁愿俾人罚钱都唔想俾人公审、啊。 我会四日问，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即系借一个俾我？ 或者即刻冲入药房嗰度，我要买口罩咁样。 系 啊, 啊，即系一定要自己去做呢样嘢啦吓。咁啊，不过希望咧就唔好唔记得啦，即系都袋定一两个士啤喺个手袋度啦吓。好啦，讲下呢一样嘢系乜嘢咧？如果搭飞机、跟住坐你隔篱嗰个人唔记得戴口罩、啊， 真系要提佢、啊，全程机嚟嘅。 我相信我应该唔会提佢，我应该直接会举手问下空中服务员，唔该你攞俾嗰个人啦，我已经行到可能好远啦，咁 啊， 可能会用呢个方式啦。嗱，讲紧嘅咧就系咧，日本咧就有客机嘅乘客咧就拒绝戴口罩， 咁衰 吓，咁你估下发生咩事啊？嗱。个乘客唔单止咧系被人投诉咁简单啊， 赶咗佢落机， 冇错， 真系啊， 就系、是、直头咧就赶佢落机啊，因为咧机长就觉得咧，如果你系咁唔合作嘅话咧，因为我哋唔可以起飞噶嘛，你唔戴口罩嘅时候，咁所以咧就觉得佢系影响咗呢一个航空秩序，就用呢一个嘅方法咧就话啦，诶、唔好意思啦，我哋要请你走啦咁，咁、不过好彩咧就系、是、当其时咧呢一班机咧系未起飞嘅，咁就可以直接叫佢，诶、先生唔好意思啦，我哋即系要赶咗你走先啦， 唔使揾機場保安嚟請佢走咩？ 嗱，佢又冇講話到底當中有冇爭執啦，咁我估應該冇啦嚇。咁、佢只不過係話咧，經過一輪嘅溝通之後咧，發覺呢一名男乘客咧又冇任何理由點解話唔帶啦，即係又唔係話誒係咪唔舒服啊、唞唔到氣啊點？定還是係因為自己冇？帶到咧，會唔會可以問人借咧？咁亦都冇呢一啲即係可能需要去考慮嘅理由嘅。 係唔帶， 佢總之就係話我係會帶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俾呢個航空公司咧就係、是、請咗佢落機啦咁。咁啊又亦都有另外一啲事件咧係類似喎。咁啊另外一次咧就發生喺咧呢個北海道嘅一個航線啦、都係啲內陸機嚟嘅。咁、但係咧今次呢一個人咧就犀利啦，佢直頭係咧話。我系唔话俾你知点解我系唔戴。 哇，态度好嚣张喎。 系啦，都几嚣张嘅。咁嗱，其实佢态度咧应该都几恶劣嘅、 啊。 因为如果唔系咁恶劣嘅话咧，就应该未必会以致到一班已经起飞咗嘅乘嘅客机咧。嗱，佢本身咧 飞紧噶啦呢个。 飞紧，佢本身咧系由北海道咧就系、是、飞去关西嘅。 啊 但系咧，佢喺呢一个新铎嗰度咧就停咗啦，即系特登系紧急降落，然之后唔好意思，我要赶你走啊，咁样咯。 哇！ 系去到咁样啊，咁所以咧就觉得 其实佢自己都好闭翳，佢无端端俾人 赶咗落机， 系啊，心 wear 俾人掉咗落机。 咁佢都要搵地方走噶嘛。 同埋咧，佢系因为咧，佢原来同嗰啲嘅机舱服务员沟通嘅时候咧，系不停咁样呼叫啊。即系你知成个沟通过程都好嘈啦，你喺架机入边大声高声说话，系啦，即系好似想用一啲咧流民嘅方法，学你话斋，赶走嗰啲人咧，等你唔好再烦我啦咁样。但系又冇话谂住啊，点解其实不如合作啲戴个口罩咁，大家咪冇争拗咯，系咪先？个飞机都起飞紧啊，你又飞到一半咁，系咪先？咁就估佢唔到咧，个机长竟然系决定系要降落去赶佢走嘅。咁所以两个事件咧都可以话俾你知啊，即系如果咁唔合作嘅话咧，系真系咧会触犯咗一啲嘅航空条例咧，而需要落逐客令咯。 空中安全咧系最紧要嘅，即系喺呢个时候，如果我系作为一个乘客咧，我肯定系拍烂手掌啊！即系虽然佢可能系影响到我，原本我要去关西嘅，即系去大阪啦。咁但系我 无啦啦 无端端喺边度落咗话？ 新度啊！ 新 嗰个系咪度个度字啊？ 唔紧要啦， 喺个地方，总之系中间逃咗一个地方， 喺中间嗰度落咗落去啦。咁落咗落去之后咧，我都会拍烂手掌。即系虽然系迟咗，但系咧我就觉得啊，这个举动咧系啱。即系佢咁小嘅事，或者咁大件事，或者任何事情咧，影响到个航空安全咧，个机师嘅判断都系会以安全咧为由行先啊。 其实佢咁嘈咧，都会影响其他乘客嘅。 好影响噶。 不过我觉得其实都算好。 佢咁嘈，我喺架飞机上面，我都会心谂喳林落机啦。 咁啊，唔知系唔系啦？喂，咁但系咧，嗱，通常如果你话有呢啲咁实质嘅法例嘅话咧，咁啊，梗系可以叫佢即刻落机啦。但系咧，如果你话一般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偶尔你都会遇到呢一类咁嘅人噶吓。咁啊，讲到韩国啊，韩国又发生咩事咧？原来咧就系话早前咧就系见到社交平台咧就传出一张照片咧，系一名女士咧，亦都系拒绝戴口罩。 咁多人唔戴口罩嘅？ 系啊，佢除咗唔戴口罩之外咧，佢仲咧做咗一个都几缺德嘅行为咧，就系将对脚，即系佢成个人咧系瞓咗喺嗰张嘅铁路嘅长凳嗰度，喺个车厢嘅长凳嗰度啦。咁即系一个人就霸咗四个位之余啦，又冇除鞋啦，但系又冇戴口罩咁。咁于是咧，身边嗰啲人咧都有劝佢，喂，不如你戴口罩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就有解释嘅，佢话因为我唔见咗个口罩，咁我咪唔戴咯咁样。咁啲网即系嗰啲侧边嗰啲人咧都会话，咁不如我借俾你啦咁。咁但系咧，佢系冇理到其他人啦。总之就系话，我就冇咗自己嘅口罩，我就唔戴其他口罩噶啦咁。于是咧就惹嚟咧侧边嘅乘客咧都唔抵得佢咁嚣张嘅态度咧，就将佢张相影咗，然之后咧就摆咗上社交平台。 哦，公审啦， 梗系啦，呢啲情况通常而家都系咁处理噶、 啊。都话啦，公审咧嗰个压力真系好大啊！我真系会情愿俾钱嚟，如果又俾人罚嘅话，我都唔想公审啊。 系啊，咁啊事后咧经过一轮嘅公审同埋谩骂之后咧，呢一名嘅女士咧，即系喺照片当中俾人影到话唔肯戴口罩嗰个人咧，就自己出嚟回应啦。佢就话啦：啊，当时咧系因为已经完成咗一日个工作，我就好攰，跟住咧就再同班朋友咧，因为饮完酒啊，所以当其时嘅状态咧系醉醺醺嘅状态嚟嘅。咁咧而喺醉醺醺嘅状态咧就唔见咗个口罩啦，即系都唔系咁清醒，咁所以咧先至会做出呢一啲咁样嘅行为嘅啫，即系拒绝戴口罩。是因为喝了酒咁样。 多余。个个都攰啦。 个个都工作咗一日啦，是不是？咁真係千祈唔好为呢啲呢咁唔负责任嘅行为呢搵任何藉口啦。应该有返啲公德心同埋公民责任至得㗎嘛，係咪先？同心抗疫戴口罩係好重要㗎。 对呀，咩藉口都唔得㗎。 冇错。 係呀，会拉㗎，同埋公审啊。 卡维特利云顶入全场唯一入球，李斯特城由后卫卡斯泰尼顶入打开纪录，加上华迪射入两球十二码，李斯特城3-0击败西布朗。法国甲组联赛，巴黎圣日耳门0-1不敌马赛，开季连输两场，马赛的泰奥云接应皮耶罚球长传突破越位射入，完场前两队的球员出现推撞的场面，两队一共有5名球员红牌被逐，包括圣日耳门的尼马，但是不影响战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13，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8，人民币6.836。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咁啊见到阿林慧同埋阿欧都喺度， 早晨朋友， 早晨 二咧。就是我咧就最遲加入， 唔係啊！但你好早翻嚟噶，頭先我上 office 已經見，哇！好大聲個收音機，因為彈嘢 mon 住個節目先。 咁啊，主要都係因為啲嘢做唔切，咁咪要又跳翻嚟做嘢咯，手腳慢。 能者多勞啊！ 唉，唔好講埋咁嘅嘢啦。 我即刻諗到呢一句都算好叻噶啦。 但我即刻諗到你呢一句之後會惹嚟佢更多嘢做 啊！OK OK， 算啦算啦算啦。 哎呀，惹人不快啊！真係啊！喂，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时间嚟到星期一嘅朝早咧，八点搭二嘅字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呢一个节目啊，咁直播室咧有我哋呢三个友仔啦， 调皮 或者忍仔啦， 星期一调皮啲先 啊，咁但系咧出边嘅天气咧，我今朝听咧阿小白话咩廿七度好凉爽，唔系嘛廿七度都叫凉爽，喂不过咧如果收咗嗰个日头咧，即系嗰个太阳咧俾啲云。遮一遮咧，咁又真系確係感覺上咧個體感覺得好似有少少涼意咁樣嘅， 臭臭地又落雨咧，近排雨水多嘛， 好多雷雨添啊嚇！咁今日究竟嘅情況又會點樣呢？ 今日咧嗱，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咁樣嘅，咁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最高氣温咧約32度，咁吹和緩嘅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咧驟雨就會增多啦，咁即係成個禮拜都要帶遮啦。 都其实而家都 你可以咁开心讲出呢一句，即系成个礼拜都带遮啦，好似冇事咁啊。跟住有啲阳光或者一啲户外爱好者就喺度谂。吓唔系话 咁有时落下雨都系好嘅， 冇咁热嘅其实 系啦，唔系成日都咁大太阳咩？咁不过呢一轮咧都真系惯咗带备一把遮喺身旁噶啦吓，咁免得咧出街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落起啲湿云雨啦。咁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7度，阿小白话好凉爽嘅27度，相对湿度咧94%嘅。咁睇埋今天嘅通胜咧，嗱今日农历咧就。7月27日，咁今天咧就都好多嘢系适宜，话包括咗系出行啊、祭祀啊、动土啊、移徙啊，仲有入宅啊。甚至乎咧紅白都啱喎，嫁娶同咧安葬啊咁樣。咁有冇啲咩係忌啊？今天咧就話忌開光、忌安床咁樣。咁呢個俾大家參考參考啦。喂，而家睇翻咧，即係農曆都7月27日啫，即係我仲喺度諗緊，好快咧就8月15日端午，端午節，8月15日中秋節啦。 係 啊，8月15日中秋節。其实你话快啊，都仲有成十几日喎、 啊。 其实， 系啊， 食月饼未啊？ 未啊， 未开始，未买添， 未买添啊！我都系，系啊， 去咗。 系啊，可能未飲茶啊，飲茶嗰啲姐姐咪好中意 sell 你月餅嘅。 哦，因為疫情關係啊，你同佢都少咗啊接觸啦。 係啊，真係啊。 喂，不過月餅我就都有買到，咁但係咧食都食埋啦。 哦，幾好喎！ 因為我買單頭啊， 是 我食傳統嘅。 傳統嘅， 我唔中意食，唔識欣賞嗰啲新潮嗰啲啊。 係啊，係。 都係要食翻咧，最好有老餅家。就老餅店就最好咁樣嗰只，所以今年咧都叫做食咗啦，成個添啊， 幾好幾好嘅， 成個月餅。今 你係幾耐食咗一個啊？ 咪慢慢一口一口咁食咯。 哦，即係一次過食咗一個。 差唔多係，我分咗1/8塊俾一個同事。 哦，即係你嗰日嗰個就係， 就喺 office 嗰度食嘅。 係啊 ，OK OK， 你有冇食啊？ 冇啊。 点解啊？应下率先应下节先啊嘛。 佢如果唔系咧，就唔够食噶啦。 不过又真系嘅，即系呢啲过时过节一次过食就好咯。成日食咧真系唔得掂啊！嗰啲胆固醇真系超晒标啊！ 星期一至五， 朝早6至1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啊， 早晨，今日不如就由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年度的报告啊开始讲起啦，好唔好啊？嗯， 好啊。因为咧，嗱，点解要讲呢个美国联邦政府嘅财政报告呢？因为咧，系到九月底嘅时候咧，呢、这个财政嘅年度咧就将会结束噶啦。咁啊，十月一号咧就会展开一个新嘅财政年度。咁而家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上个星期五咧，就美国联邦政府咧就公布咗咧，佢去到八月底嘅过去十一个月嘅美国嘅财政赤字嘅数字。咁呢个数字嚟讲嘅话咧，系达到咧系$30,000亿嘅。咁$30,000亿系一个乜嘢嘅概念呢？我哋睇翻。在2019年呢全年度来讲的话呢美国的财政赤字呢都是$1.067万亿的啫 ,$1.067万亿。但是现在呢去到呢首11个月呢已经去到$30,000亿。那就是说呢很大机会呢在今个财政年度即、就是2020年的财政年度呢就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这个财政赤字呢就将会是较2019年是大三倍的。那当然呢大家明白呢就因为是受到呢个疫情影响啦，咁所以咧就政府要大举派钱啊等等啦，帮助经济等等，咁所以咧令到呢个财政赤字咧就大咗好多。咁大咗咁多嘅财政赤字，又意味着啲乜嘢嘢咧？嗱，第一样嘢咧意味住嘅咧就即系话咧，联储局咧日后咧就将会难于加息啦。因为如果一要加息嘅时候咧，咁会令到咧美国嘅政府咧佢可能还息咧都有排去还啊。咁所以咧要配合翻政府嘅时候咧，我相信联储局咧会有一段较长嘅时间，亦都系联储局过去亦都讲过话会一个较长嘅时间，即系会维持个宽松嘅货币政策嘅原因，我相信就系呢一度啦。咁所以大家听完就明白咧，点解联储局有排都加唔到利息嘅原因就喺呢一度啦。 咁上个星期五咧，美国就公布八月份咧以消费物价指数啊衡量嘅通胀数字。咁一向咧，温生都好少观察呢一个数字嘅。不过啊，睇嚟咧今次要攞出嚟讲下咧，一定当中有啲玄机啦。交俾温生讲下啦。嗯， 好啦，好啦。咁通胀数字啊，经济数字嘅嘢咧，其实咧我真系好少提嘅，因为我觉得咧主要影响金融市场咧系一啲嘅政治嘅事件啦。 系 就系呢啲事件会影响较大嘅。咁但系通胀数字。过去嚟讲咧，更加咧，我哋见到咧，就美国其实系一路都保持住一个低嘅通胀嘅环境咧，亦都见唔到好似日本咁，见唔到有通缩啦。咁所以咧就系好平稳嘅。咁但系点解会突然间睇呢个数字咧？因为我哋记得咧喺上个月嘅27号，咁啊联储局咧喺呢一个银行家大会嘅时候咧，Jackson Hole大会咧就曾经讲过，佢就话咧就改变嗰、那个通胀嘅目标，就唔再用2% 作为一个指标去作出加息或者减息，就以作改为咧系以一个平均嘅通脹目標，咁即係話咧，就算個通脹係高過2%咧，聯儲局咧都未必咧係會係即時咧係去加息去壓抑翻個經濟嘅。好啦，咁即係話意味著咩咧？意味著聯儲局其實都擔心咧，日後咧可能咧個通脹咧有機會來臨啦。咁但係咧同時間地咧，美國嘅經濟咧都仲係好弱，咁所以佢又唔能夠加息，俾我係一個咁嘅感覺。咁而咧，所以咧點解我對上個星期五美國公布嘅八月份嘅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數字？我咁緊張咧，我就睇下究竟係咪真係美國通脹翻緊嚟？咁啊，事實上嘅似乎真係好似翻緊嚟，因為我哋見到咧，八月份嘅年通脹率咧就係1.3% 喺美國，咁啊較七月份嘅1%咧真係上升唔少啊！七月份都講係1%，八月份就去到1.3%，咁都升咗唔少啦。咁啊，再加埋咧，聯儲局最睇得重嘅係呢一個核心嘅年通脹率咧，更加已經去到1.7%，相當之靠近咧2%嘅通脹目標。但大家唔好忘記。在现阶段来讲的话呢，美国的经济活动都未完全回复返的。例如好像旅游业肯定未回复返。 对 啊。再加上有很多的经济活动也都未正常，还有很多的限聚令啊等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通胀已经去返 1.7%， 核心年通胀去到 1.7%。如果日后的经济稍微 是回复返一点的时候，那美国通胀可能真的会变得很大的。其实我过去都讲过了，美国有通胀原因亦都唔难理解嘅，因为又唔当要同其他国家要分割 其他入口嘅貨物咧要加徵人哋關税啊，令到入口價格上升啊，咁呢個係會令到美國嘅通脹係會加重嘅，咁所以就睇住呢個數字啦。嗱，如果美國嘅通脹係開始重回，而聯儲局又遲遲唔肯加息嘅話咧，咁會導致咩咧？會導致咧美國嘅通脹會變得更加緊要。有一個更加緊要嘅美國通脹會有咩發生咧？會令到整體嘅資產價格咧就會變得昂貴啦，因為你有通脹，你通脹就乜物價咩都升啦，咁你資產價格都會上升。咁所以呢個係大家要留意住嘅地方嚟嘅。 咁讲完美国方面嘅情况啦，咁转下角度啦，讲下英国方面嘅情况好嘛？ 好啊。嗱，喺英国嚟讲嘅话咧，就今日咧就下议院咧就将会咧就约翰逊嘅方案咧系作出审批啦。乜嘢方案咧？上个星期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啦？约翰逊咧就讲过，就话咧如果英国一旦咧喺冇协议之下脱欧嚟讲嘅话咧，英国咧将唔再需要系执行咧喺今年一月份咧同欧盟咧达成嘅一啲嘅方案，例如咧就好似北爱尔兰嘅边境嘅方案等等。咁而家咧就话咧要攞去咧系国会审批咁样样。咁我哋睇住啦，今晚美国。英國的下議院會怎樣批啦？但而家據了解咧，下議院嚟講話咧，保守黨咧，即係而家英國執政的保守黨咧，係佔有咧係80個議席嘅，係佔咗多數嘅。咁但係咧，唔少保守黨員咧都話表明咧會反對呢一個嘅方案。咁睇下能唔能夠通過。如果係能夠通過嘅話咧，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可能日後咧，歐盟同英國嘅談判咧將會變得更加困難，因為歐盟講過噶啦，就話你喂你英國你達成咗個方案，你達成咗個協議，你都能夠反口嘅。咁第時我點樣再同你傾啊？係咪先？咁就呢個係變得咧，係當個英國係更加難同歐盟傾嘅時候咧，咁即係話今年年底咧，佢冇協議之下脱歐個風險咧就會大大提升。咁呢一方面嚟講嘅話咧，係相當之不利英鎊嘅。咁所以我哋要留意住今晚英國下議院嘅投票嘅情況啦。 咁投資英鎊嘅朋友咧，真係好似温莎咁樣嚇，密切留意住先。咁今個星期咧，仲有三間嘅央行咧就議息嘅，分別係聯儲局啦、日本央行啦，同埋咧英倫銀行嘅。咁當中又有啲咩嘅投資啟示俾到我哋聽眾咧？ 好啦，咁三間央行嘅議息嘅結果咧，都會喺星期四公布嘅。咁率先公布嗰個咧，就喺星期四咧，就會係聯儲局啦，佢就會香港時間凌晨時分咧就會公布噶啦。咁而家大家咧都覺得咧，三間央行咧都會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嘅。咁聯儲局嚟講嘅話咧，聯儲局長鮑威爾咧喺上個月嘅27號嘅 Jackson Hole 大會咧，先至曾經咧係提出咧呢一個平均通脹目標呢個新遊戲規則啊。咁所以相信咧喺咁短時間，由上個月嘅27號到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咁短時間咧，相信聯儲局咧都唔會話有咩新意噶啦。咁所以咧就對今個星期聯儲局咧，大家就理論上就唔需要太過緊張嘅。咁但係咧都要留意住啦，睇下佢有冇咩新嘅。方案會出嚟啦，咁如果有嘅話，咁當然留意住係乜嘢嘢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就日本央行咧就亦都係今日星期四議息公布議息結果啦。咁市場都覺得佢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嘅機會大嘅。咁點解呢？因為咧唔好忘記，佢星期三咧日本自民黨咧先會選出新嘅首相人選。咁相信新嘅首相人選落實咗之後嚟講嘅話咧，要再同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彦磨合下，咁然後先至如果有咩新方案，然後先推出嚟啦。咁相信咧都會喺起碼要過多好幾個月，我相信先至會有日本央行嘅有啲咩新嘅方案出嚟啦。咁至於英倫銀行嚟講嘅話咧，由於而家英國面對住個脱歐嘅問題啦，咁我相信佢都會留翻啲彈藥咧，等到脱歐之後嚟講嘅話咧，就睇下咧，即係脱歐過渡期過咗啦，今個年底過咗之後咧，先有咩新嘅動作啦。咁所以暫時嚟講，相信三間央行咧，即係維持個貨幣政策不變嘅機會較大噶。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金股匯嘅大事件啦，做一個前瞻啦。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星期傾過。拜拜。 Okay, 好，拜拜。 阿欧每朝听到这首歌就会很想起身的了，你不觉得这首歌有一阵面包味的吗？就是阿 Lam 林子祥的生命之曲啦。吃早餐啊，咁多位。生命 这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二台通识60秒。 恒仔患有脑痫症，在一间制药公司翻工，主要负责包装货品。他入职的时候，没有跟公司讲自己有脑痫症， 恒仔通过三个月的试用期，期间没有收过任何口头或者书面警告。翻咗工半年，职员被要求进行身体检查，恒仔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不过他都主动向负责身体检查的医生透露自己有脑痫症。根据医生的建议，恒仔话俾公司知自己的情况。点知四日后，恒仔就被解雇了。主管同佢讲话，虽然佢嘅工作表现良好，不过管理层认为佢唔适合做呢一份工，所以恒仔就觉得自己系因为残疾而被解雇。根据残疾歧视条例，雇主基于雇员嘅残疾而将佢解雇，即属违法。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嚟到八点二十六分嘅早上时间，咁啊呢一个时候呢，轮到阿小白要同阿彭爷爷讲件事系嘛？ 系啊，早晨啊，彭爷爷，早晨啊，巴迪， 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啊吓， 有咩要讲？ 系啊，嗱，而家咧我哋发觉就系嗱，周末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多咩报复式旅游啊，即系本地游嗰啲咧，报复式行山啊，系啊， 要加个报复， 系啊，甚至乎咧 去。去翻舊本， 係啦，就是、你講得好啱，去翻舊本，同埋嗰啲咧買翻舊本，報復式消費，好多呢一類型嘅嘢啊嘛。咁啊，而家但係香港始終面對緊個問題就係我哋出關咧就比較麻煩啦，係咪先？ 要隔離噶嘛。 係啦，咁啊遲啲咧，即係如果全世界開通翻嘅時候咧，咁啊肯定咧會有一個報復式旅遊嘅， 即係成日都唔喺屋企啦，成日都唔喺香港啦， 成日都唔喺香港，因為本身啲假又多啊，大家。 哦，係啊，可能今年儲落咗好多。 咁啊，到時真係。要輪住去到放假，我諗好多打工仔 都真係會有一個咁樣嘅情況，係咪？ 都幾見到會有呢個情況啊嚇！咁啊，其中一個咧，香港人好中意去嘅地方咧。就是、日本啦，係咪？咁日本都預示到，同埋而家整緊嗰個氣泡嘅。 但佢哋都好似未搞得掂。 佢哋未搞得掂啊！咁、我哋就好擔心啦。啊，好多 咁咪唔去住咯。 係可以唔去住，咁但我哋可以關心下日本，我哋成日去嘅地方或者啲現象啦。之前咧曾經講過就係話，有啲嘅老店啊，即係百年老店咪已經即係結業嘅，因為呢一個嘅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咁樣。好啦，咁除咗係有啲老店結業之外咧，就係佢哋嘅動物啦。其中一個咧喺關西嘅奈良啊，奈良咪好多鹿嘅， 係啊，嗰啲梅花鹿啊， 係啦， 哇，原來好似咧流浪狗咁樣， 係啊，即係佢係好啱 喺個路面啊公園仔啊， 四圍行， 周圍行周圍行， 係啦，同埋因為 好難見得到佢啦， 冇錯，但係原來周圍都係嘅，咁啊奈良嘅鹿嘅最出名係咩咧？就係佢哋識鞠躬啊嘛。系啦，即系同啲日本人一样识得鞠躬，跟住你就俾饼干佢食。 虽然呢一个比喻有啲夸张，但其实真系差不多好似香港嘅马骝咁。 系， 佢哋系识得搵嘢食， 佢哋 或者新界嘅牛。 佢哋就好似经过训练咁样啊，即系当佢哋鞠躬鞠得多嘅时候，发觉原来鞠躬系可以等于有嘢食，所以佢哋先至会有呢一个嘅习惯。咁最近咧，奈良嘅鹿咧都有好多嘅媒体咧关注啊，咁耐冇去。冇嘢食啊，係、啊， 因為冇咗遊客， 冇咗遊客，咁啊同埋咧，之前咪有好多就係、是、有遊客咧就有個問題，第一雖然多嘢食，但就都好多垃圾食，係啦，即係嗰啲乜垃圾膠袋都有食啊，陰公嗰啲鹿仔， 我都有聽過， 係啦，咁啊而家咧冇遊客啦，係咪？咁嗰度咧即係叫做奈良一帶嘅地方咧，如果好多鹿嘅咧，冇曬啲鹿喎，即係唔係冇曬嘅，就少咗好多。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星期一的朝早八点三十九分，继续晨光第一线。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呢度系咁啊。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亦都有阿小白白元浩同阿 Barbie 林慧喺度嘅。咁啊，准备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咧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消息啦。咁就讲到本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再现危机。咁啊，寻日咧就系新增有19宗嘅病例嘅。咁本地感染相隔五日之后咧就再回升去到咧双位数，达到咧11宗。咁当中咧源头不明嘅咧占咗有3宗。咁包括咧曾经入住屯门医院内科病房走廊，体内有抗体嘅一名65岁嘅妇人。以及咧就係經全民檢測發現，居住喺麗景紀律部隊宿舍第二座41歲嘅一位印佣等等。咁有專家形容啦，近兩日嘅疫情咧係出現初步反彈嘅警號噶。咁源於咧港府過去兩個禮拜咧係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以及咧就全民檢測咧就去揾出嗰啲陽性率低啊。咁啊，令到市民咧錯誤以為咧疫情受控，而一窩蜂咧湧出去市面。咁啊，提醒翻市民咧就需要咧繼續減少外出啦，否則咧若果未來兩個禮拜啊不幸染疫咧，好可能咧會釀成下個月中秋佳節之下咧出現係爆發家庭群組嘅悲劇喎嚇。咁我諗係因為驚嗰啲中秋一齊食飯啊，即係嗰啲群組啦嚇。好啦，咁本港尋日咧係新增有19宗嘅病例，以及係10多宗初步確診，咁累計咧個案係增加去到4957宗噶啦，另外有一宗咧係疑似個案嘅，咁而講到喺呢一個部分咧，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咧，就有關於呢一個嘅疫情啦，嗰個嘅情況啦。咁啊，尤其是咧當中咧，亦都包括咗咧，就係提醒大家咧，今日咧就係呢個全民檢測計劃嘅最後一天啦嚇。咁啊，而有官員咧就講到話咧，至到去尋日已經有超過咧160萬人咧參與呢個檢測，數目咧都唔係細㗎。咁呢個嚟自咧今日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 好啦，跟住咧就睇下《星岛日报》嘅要闻啦。讲到咧就系市建局观塘新商场半价或长约咧吸引租客。咁喺新冠肺炎重挫本港零售市道嘅时候咧，仍然有即将落成嘅商场咧系蓄势待发，对未来嘅前景咧系感到乐观。咁据了解，市建局旗下观塘市中心重建项目第二、第三个发展区嘅基座商场咧，最快下个月月底咧就可以有入伙纸啦。咁啊，草拟咧就系话明年嘅首季咧就可以开幕。咁項目內嘅第二、第三發展區咧，現時係處於興建階段嘅。項目嘅基座部分設有商業樓面，同埋咧係有蓋嘅公共交通交匯處。發展商咧，市建局近日咧就係正係主動咁出擊啦，向主要零售商同埋飲食集團係招租嘅。咁據了解，基座樓面規模咧亦都相當大，樓高5層，商業樓面咧達到18萬平方尺嘅。咁啊，亦都係單計咧係可以租用嘅面積咧已經係高達6萬方尺啦。咁啊，商鋪户型亦都 都多元化啦，唔单止系有超过5000方尺嘅巨铺，亦都有咧系部分咧只系得400尺左右嘅细铺，咁啊达至到咧百货百客嘅效果嘅。咁啊，消息就话啦，因应顾客嘅要求咧，部分相连嘅铺位咧，甚至系可以打通嘅，咁啊可以增加个铺位嘅可塑性啦。咁啊，举例，如果话三楼一个3500几尺嘅大铺咧，就可以同隔篱嗰个咧400方尺嘅铺位系合并嘅。咁啊，虽然咧增加嘅面积唔会好多，咁但系咧呢一个举动咧就可以将两个长方形嘅铺位咧变身做 L 型嘅设计啦。咁啊，唔单止个门口咧可以大啲啦，而且咧两边咧亦都可以吸到客，即系可以开多一个门口。咁据悉，市建局咧就系都几有憧憬咧，就系话呢一个具潜力嘅大厦咧，就可以吸引到大批嘅人流同埋租户。咁啊，心目中咧已经有一啲嘅心水嘅进驻嘅店铺啦。近期亦都系主动向佢哋咧系介绍租务嘅情况，亦都咧着手了解佢哋有冇入场嘅意向。咁为咗吸引佢哋成中咧，市建局咧就会向呢一啲租户咧抛出两个优惠方案，包括咗咧话部分店铺嘅月租咧系可以减接近一半，咁啊都几多啊！咁啊以商场内咧一个3000几尺嘅单位为例啦，如果佢嘅月租咧系约400000嘅港元咧，费用系未涵盖管理费同埋冷气费等等啦吓，咁啊优惠方案底下咧，大概咧系接近200000左右咧就可以租到啦。咁啊，租户亦都可以选择咧，系免咗部分租金而去延长个租期，咁啊，甚至咧系可以享有优先拣铺嘅权利咁解嘅。咁啊，呢一个咧系嚟自今日《星岛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为到令到第二期补习业计划更加公平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早前点名香港两大连锁超级市场百佳同埋惠康，若果申请就必须以减价等等嘅方式回馈社会噶。咁啊，民建联副秘书长观塘区议员颜文宇寻日就牵头成立超市价格关注组，定期就是公布超级市场的价格指数，监测就是两大超市有否真真正正回水，并且指出百佳和惠康亦都有突然抬价再减价，减价然后括弧写着就齐上齐落等等的情况出现，认为特区政府除了就是应该就要求两大超市交代减价的方案，亦都要检视法例杜绝咧就不诚实嘅标价行为噶，咁佢哋更加指出啊，经常接到市民反映超市嘅货品价格咧喺疫情期间啊不跌反升。根据22种家居日常食用品在百佳和惠康的网上售价，每逢星期五公布超市价格指数，以追踪的形式方便市民比较相关的货品的价格趋势，他们也都说到，根据他们首次统计，惠康指数在8月28号就是 669.5， 百佳就是 714.2， 直至9月11号惠康指数就录得 1.1% 的升幅，至到707.8， 百佳就是下跌 0.4%。 他们也都强调，为了避免市民受到特价标示的误导，必须就是确保消费资讯的流通，当局应该设法就帮助市民了解超级市场价格的走势，政府也都应该就检视保障消费者的有关法例，例如就参考一下澳洲、英国等等不同的地方的法规，研究就规管价格的标示，定义何谓原价以及就价格，杜绝任何不诚实的标价行为，并且就增加资源给竞争事务委员会监察，以及就做多些调查，看看超市是否有合谋定价的。我自己由細到大咧， 點啊都有格價呢鋪人係咪？ 都有格價，但我阿媽就教我一樣嘢咧，逢親嗰一樣嘢減價減得多咧， 係 代表佢嚟緊會加價。 哦， 係啊， 我又發覺都係幾啱喎。 係啊係啊係啊！ 哦，呢個我唔喺超級市場嗰度學翻嚟㗎。 喺邊度學翻嚟？ 係響咧曾經咪有好幾年咧呢個嘅美式快餐連鎖店，咪會唔知逢係一月啊定係咩咧，就定係暑假定係咩，就會成份報紙咧就一大沓嗰啲咁嘅 coupon 咧， 係啊係啊，俾你慢慢剪嗰啲 啊。咁即係話咧，佢要加價。 係啊， 係啊， 佢有先兆啊。 呢個真係咧，一定中嘅嚇。以前係咁講嘅。好啦，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睇明報咯噃。明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咧，講到話啦，12名香港人上個月咧係涉嫌咧巡海路潛逃，被廣東海警截獲嘅。 咁啊，扣押喺深圳咧超过三个礼拜。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咧，寻日就喺 Twitter 嗰度就话啦，啊呢十二人咧就并非民运人士，并且咧企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咁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咧，寻日就首次公告，咁啊确认呢一批香港人涉嫌系偷越国境罪，啊被刑事拘留。咁啊，正系調查案件嘅。咁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啊劉兆佳表示咧，不排除內地執法人員盤問被捕人嘅時候，係獲得佢哋涉及港區國安法罪行嘅新證據。咁案件咧或者會喺內地審訊。咁而基本法委員會嘅委員、立法會議員阿梁美芬咧，佢認為啦，啊國安法係屬於咧全國法律，喺邊一度捉到疑犯咧，就喺邊一度先審訊咁講。咁而香港政府咧就回覆查詢嘅時候表示啦，上述嘅人士咧就被指涉及咧係偷越國境案，係屬於咧內地司法管轄範圍。咁內地公安機構咧正係按其法制處理嘅。咁而特區政府咧尊重並且咧不會干預其他司法管轄區嘅執法行動。又話咧，駐越辦曾經咧就同啊當局了解，咁啊據悉咧呢十二名香港人咧身體狀況良好，以及咧已經聘請咗內地律師代表。如果佢哋嘅屋企人咧想話轉交書信，咁入境處嘅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咧，以及呢個駐越辦咧，可以按既定機制咧係向內地機關咧轉達咁講嘅。呢個嚟自今天咧就係明報嘅頭條報導嚟噶。 好啦，再睇一睇今日《蘋果日報》嘅港文咯，講到咧就係港鐵啊，咁啊佢查工程部隱瞞咗一啲嘢，咁係乜嘢咧嚇？咁啊講緊東鐵線咧新信號系統咧喺啟用前一日咧就宣布話會暫緩啟用，咁啊引起咗公眾嘅譁然啦。港鐵琴日就宣布啦，成立調查委員會會調查事件，咁啊由香港工程師學會嘅前會長梁廣浩工程師咧係擔任主席嘅，並且咧已經邀請咗科進中国区基础建设总监黄志成同埋科进技术主任啦，同埋副技术总监阿 Gap Paris 咧，就系作为呢个外间嘅专家嘅，就系为呢个委员会提供意见。咁委员会成员咧亦都包括咗港铁技术工程总监颜永文同埋六名咧相关部门嘅资深人员。咁呢个委员会咧就将会调查新系统行车路线设定功能，咁我话咧可能系出现嘅潜在问题啦，确定由最初开始观察，这个确认、分析以及咧系各种跟进嘅详细过程，并且咧就系会检视喺以上嘅过程当中咧，港铁内部嘅沟通啦，同埋通报机制咧系唔系健全，以及咧有否适切咁样咧系切实执行，亦都会调查相关政府部门嘅通报机制咧系有冇適切咁樣執行嘅。咁委員會咧並會就住上述嘅情況咧係提出改善方案。咁港鐵都表示啦，理解公眾對事件嘅關注，並且咧對新信號系統咧暫緩投入方案咧係深表歉意嘅。喺新信號系統投入服務之前咧，透過相應嘅營運管制控制措施咧，係以管制行車路線設定嘅短期方案咧，亦都唔太理想。應該咧係會等待技術解決方案實施之後咧，先能夠系保障到乘客嘅利益，咁呢一个咧系今日《苹果日报》报道。 好，跟住再睇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喺街市卖新鲜猪肉嘅问题啊吓，咁啊话到啦喺香港长期受到咧就鼠患困扰啦，咁啊报章连日清晨亦都去到各区嘅街市直击，发现部分嘅肉档处理猪壳啊嘅时候咧，仍然系有一个真空期喺度，咁啊唔少嘅猪肉咧，即系佢哋叫做猪壳咧，就光秃秃咁样， 即系冇内脏嘅成片猪啊嘛， 冇错啦，咁啊光秃秃放咗喺呢个肉档肉档嗰个嘅台上面啦，咁啊冇人理，更加有内脏咧就挂咗喺贴近地面，仲要喺个老鼠笼旁边，系啊，咁啊话到个情况啊相当之令人担心啊吓，咁另外亦都有啲嘅专业人士就喺元朗啦，包括就系开设本地猪肉专门店嘅英明农场负责人尹伟明咧就指出啊，佢话到香港人咧就中意食新鲜猪肉噶，咁啊而泰国、日本以及咧就台湾等地亦都有销售新鲜猪肉，亦都系 需要經過中央屠宰之後先至運到去肉店嘅。佢話到新鮮豬肉咧，其實運到翻嚟嘅時間啊，第一時間切割，咁啊掛喺嗰個街市嗰度咧，就應該係即刻就做一個散温嘅情況，確保咧就係新鮮同埋衞生噶。啊，咁佢話到啊，其實由於每一隻嘅豬咧都有特定嘅蓋印同埋一個嘅編號啦，故此咧成隻豬殼運送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因為咁樣成個有埋編號就比較方便啊，就唔需要咧就係咁快處理。咁肉殼呢個豬殼咧，就去到街市嘅時候咧，先至咧係會作一啲咧就細件嘅處理嘅， 即係斬開。 冇錯啦，咁樣咧嘅處理方法咧，其實應該係會最好嘅。不過亦都建議啦，其實咧就係所有嘅肉販啦，特別街市嘅肉販咧，應該咧係盡早處理呢一個豬殼，就唔好咧擺喺度乜嘢都唔理咁樣。好啦，家庭醫生關家美亦都指出啊，肉類最好咧其實係經過冷藏先噶。佢話到啲豬殼咧就咁放喺個肉台或者地下啦，其實係好唔文明嘅做法，亦都咧好唔衞生噶。咁佢話到，如果咧想嗰個肉咧保持新鮮，最好經過冷藏，減低細菌繁殖嘅速度。尤其是係而家咧好多時天口熱啦，咁啊豬肉咧放喺温室或者空氣唔流通嘅地方，其實半日啊亦都有機會發臭。發毛咁啊！若果有人咧係食呢啲未經過煮熟、低質素、半腐爛嘅肉類嘅話，可能會出現咧就吐瀉啦、嘔吐等等嘅情況啊嚇！咁啊，食環署亦都有出嚟講噶，佢話到咧就處方喺八月中已經向新鮮糧食店嘅持牌人或者負責人咧，以及公眾街市售賣肉類嘅街市攤檔、承租人採取咧就係合共33次突擊嘅行動。咁啊，當中有10宗嘅個案已經咧係展開咗檢控嘅程序噶啦嚇。 哎呀，其實唔好話。淨係呢個街市嗰啲肉檔咧，有陣時咧，你早少少朝頭早咧行過啲地鋪嘅食肆咧，佢哋啲河粉啊， 都係喺曬門口啊嘛， 芽菜啊， 係啊，啲魚蛋啊，丸類嘅嘢啊， 其實都係劈喺佢個鋪頭門口嘅啫。 係啊，最緊要 都 係 地下嚟嗰度。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週推介。 原曲是属于 The Cardigans 的精彩作品。2020年的今天有一对来自德国的二人男子组重新演绎，新打上榜占第八位。Two Colors, Love Fool。全曲咧都好有歐洲跳舞作品嘅風格啊！而呢一隻歌咧喺網上面瀏覽嘅次數咧都係破紀錄咁多嘅，新打上榜佔第八位。Two Colors Love Fool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点至8点，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食酸梅乾變超人， 聽話梅姐變抗疫強人。 神光第一線，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Good morning， 小白 ，Good morning， 阿 Barbie 同埋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Good morning， 阿华梅姐， 系啊，哇，已经咧嚟到啦，哇，9月14号啦， 好快啊， 我哋咧都系继续咧系努力不懈，唔放松， 系。 对于呢一个嘅抗疫嘅工作功夫，我哋都系要做到足噶。咁所以咧，口罩都系继续戴。咁咧，虽然话咧，而家咧喺呢个疫情嚟到今天咧，好多咧即系政府嘅措施咧都慢慢咧去放宽翻啦。譬如包括咗一啲嘅运动场咧，都可以咧系有一啲嘅俾。開放翻俾市民大眾去使用啦，譬如嗰啲嘅運動場嘅跑道啊，咁樣係咪？ 羽毛球場都可以 book 啊。 雖然話泳池嗰啲就未嚇，咁但係咧，既然咧運動咧都已經咧係啊，大家咧都好重視，同埋咧政府都有場地開放翻俾大家做運動啦。咁有一個嘅狀況咧，就真係要咧喺呢一度咧，我華媒咧今朝早要再次 hashtag 一下咧，同大家提醒一啲嘅，就係關於戴口罩嚟。到做运动啊！ 去。 你哋两位有冇啊？ 我有啊。 我要戴口罩做运动嘅期间，我停咗做运动。 哦， 但系啊，真系冇做运动啦、 啊。因为我觉得好辛苦啊。 系嗱，咁咧，但系有好多朋友都系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咧 ，keep 住做运动。不过咧，佢哋戴埋口罩。但其实咧，如果你系戴口罩嚟做运动嘅话咧，要真系注意啊吓，因为咧都会有一啲嘅危机嘅。譬如啦，嗱，你做运动嘅时候咧，主要就呼出好多嘅二氧化碳 啊， 因为你做运动咧，你系吸气又大口，你呼气又大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嗱，担心你咧呼咗出嚟嘅二氧化碳咧，你会积聚翻喺你自己口罩里面啦，系咪？ 又吸翻， 咁然之后又吸翻啊，咁样长时间嚟讲嘅话咧，系啦，咁就会惊你做运动都会头晕啦。咁同时咧，另外你做运动会出汗啦，你出汗咧，你个面上嘅皮肤咧一样会整湿埋你个口罩，系咪？整湿咗个口罩，咁佢个功能咧就自然咧存疑啦。咁除此之外咧，你个皮肤有汗，你嗰个嘅口罩又湿湿地，咁啊贴实啦，贴住咧，哇，咁啊散热散唔到咧，好惊会中暑啊。所以咧，而家咧真系咧有一啲嘅口罩，原来系有个口罩架。 哦， 你就咁单买一个口罩架几蚊个啊？ 我几蚊啊？ 咁然之后戴住佢咧，咁样做运动咧，就会可以帮你减低呢啲咁唔好嘅后果啦。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 #系戴口罩做运动，口罩假你要用，否则你 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果栏。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清丽苑快线嘅交通意外啦，同埋葵涌道支路去呈祥道方向啦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啊。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另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仍然影响到红隧的港岛入口比较挤塞，告示打道的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演艺学院，告示打道另外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而家排到去管道出口。另外啱啱收到宗最新的交通意外，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警署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就是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警署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北角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就在景隆街，另外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由于受意外影响，所以车龙都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在东港中心，而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就在花园道口，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咧就是车多，龙尾在奇德尊新村，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挤塞，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你想在香港做信托或公司服务的生意，记住要向公司注册处申请牌照，无牌经营会被罚款和监禁。 我知啊，所以已经在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注册办事处的网站交了申请了。 如果要知公司有没有拿牌，可以上 www. tcsp.cr.gov.hk 免费查阅持牌人登记册。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早晨 ，Jason。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 OK， 好，咁上个星期五咧，就美股嘅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嘅，咁啊，道指咧就升 0.5%， 咁啊，纳指咧就即系跌 0.6% 嘅吓，咁啊，整体而言咧，就上个星期咧，美股嘅科技股啦，咁啊，仍然系处于一个整固嘅状态，咁暂时嚟讲都系即系升得太多啦，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出现一个即系技术性嘅调整嘅吓，咁即系纳指啊，又或者系标普五百指数啊，咁落到去50天线嘅附近啦，咁样咁都出现咗一个支持嘅，咁今个星期嘅表现都相当之关键，咁而今个星期咧美股方面就即系有两件事啦，大家要即系非常关注吓，咁第一个咧就系呢个苹果嘅新产品发布会啦，咁就会喺香港時間星期三的清晨啦，即系1点咧就会公布嘅，咁即系市场依家预期咧都会即系发布一个新款嘅即系 iPhone 啦，咁仲会配备咗呢个 5G 嘅功能添，咁就 iPhone 嘅12啦，咁所以大家都系即系憧憬紧啦，究竟会唔会即系苹果嘅相关股会唔会受惠翻呢一个即系消息啦，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星期四啦，即系香港时间星期四嘅凌晨咧就会即系公布呢一个即系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吓，咁虽然咧市场依家预期咧就即系维持利率不变，咁但系究竟对即系联储局对于目前个经济嗰个最新嘅睇法究竟系点咧？咁究竟即系后疫情之下即系个复苏嘅情况，佢哋嘅睇法会系点咧？咁呢个亦都系对于市场后市系非常之关键嘅吓。咁香港呢方面咧，就上个星期亦都系继续向下啦。咁就全个星期系跌咗192点嘅，咁啊落到去24503点呢一个位置，已经跌穿咗呢一个20周线嘅一个水平啊吓。咁暂时嚟讲个走势仍然系偏弱嘅。今个礼拜除咗要留意翻美股嗰个走向方面咧，另外一方面 A 股咧究竟能唔能够即系承接住上个星期五嗰个走势去反弹咧，仍然亦都系一个即系未知之数。咁所以咧，今个星期港股呢方面咧，大家暂时嚟讲都系比较审慎嘅，应该吓。咁如果你话再落嘅话咧，即系下市就24000点附近呢一个位置。咁上面嗰个阻力位咧，暂时嚟讲就系24834点10周线呢一个水平嘅。 大市就咁样走向啦。今日咧，听众啊赖太咧就问只775啊，长江生命科技，咁佢就1蚊有货嘅，咁啊现价就大概0.94到啦。咁啊 ，Jason 点去分析咧呢只股份？ 之前咧就即系炒到上去1蚊附近啦，咁就主要系因为咧市场就憧憬翻嗰个即系长江生命科技啦，咁就会列做呢一个分销嘅即系新冠肺炎嗰个即系快速测试噶吓，咁暂时嚟讲就个炒作咧就暂时系结束咗啦，咁样咁所以咧个股价亦都回落翻落去咧0.94呢一个位置啊，咁暂时都系即系如果呢位听众朋友咧都系买咗即系1蚊附近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继续揸住先嘅，咁因为咧其实呢一个即系消息啦，咁嚟紧即系当佢即系真真正正去分销嘅时候咧，都会即系再会有另外一番嘅炒作嘅吓，咁所以咧我自己睇就即系可以揸住吓，咁但系設定翻一個即係指示位啦，咁如果跌穿咗9毫子嘅話咧，咁就先行即係離場先啦，咁樣咁上面嗰個位置咧，暫時嚟講可以留意翻呢一個1蚊1毫9嘅位置嘅，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咧，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唔該曬 Jason。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好唔好啊？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气温都上升了， 一度， 系、嗯哦、 去到28度啦吓，相对湿度88%，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咁、嗯、啊，余下落嚟嘅时间咧，就唔单止有我哋即系直播室啊，加埋呢个控制室嘅小白啦吓、 啊， 即系而家直播室有彭仔啦，有阿 O 啦，有 Barbie 啦， 系、 嗯，因为咧跟住落嚟我哋嘅另一位主持都会出现嘅，佢嘅声音 系 啊, 啊，因为逢每个月嘅头两个礼拜一、 嗯 啊、我哋都会有亲亲靓猪妈，就有朱海婷嘅声音。咁啊，上个礼拜咧都已经有呢、这个月嘅嘉宾啦，嗯、就系、是、吴、若希吓，咁啊都就嚟做第二任妈妈噶啦吓。咁 啊, 啊, 啊，上个礼拜未讲完嘅，今个礼拜继续。 成光地先亲亲靓猪妈，妈咪 I love you。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九月份我哋第二集啦，第二个礼拜嘅亲亲靓猪妈咧，继续喺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吴若希 Jenny，Hello，Hello， 好啦，上个礼拜咧同你了解一下你最新嘅情况啦，大家都知道啦，都吓投得好好啦，好 fit 啦，咁啊同女女妹妹都好多时间玩啊，咁真系唔好忽略下你嘅老公嘅。嗱、嗯，你咧成日咧都人哋话你喺网上咧隔空系会同佢诈娇啦，即系话例如你打。打機唔理我啦，好多啲人都會即係好留意你喺社交平台講啊，你嘅先生任何嘢嘅，你係咪真係專登成日用呢個方法係同佢咁樣，其實係打情罵俏嘅咧？ 我唔知道，我唔覺得我係專登嘅， 係 睇下咩人 get 到啲咩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我同埋我先生都中，即係用習慣咗大家用呢種模式相處嘅。 嗯， 哦，咁啊，每个人，我相信每个人嘅相处模式都唔同嘅，咁我哋觉得咁样嘅相处模式系大家都舒服嘅，咁咯。 几分离嘅喎，系咪啊？你哋喺屋企会唔会都自己好多笑料？例如对住个女咧，都会有。其实你两个系几搞笑嘅父母嚟嘅，系咪咧？ 我哋两个系一 pair 好唔正经嘅父母。 但你上次呢你都讲过啦，当你回到屋企呢你做妈咪啦哈 ,Jenny 妈咪嘅时候呢你真係有个妈咪样嘅。咁你同你先生有冇话边个做恶人多啲呀？系咪似乎咁样听系咪你呀、啊、 都唔系啊，我系完全恶唔起呀、啊。我成日都即系喺我未生 BB 之前呢，我一路以为我会系一个好恶嘅妈咪㗎。咁但系到真系小朋友出世之后咧，我发现原来我都系恶唔起嘅，都系即系嗰啲狮子头脑衬底嗰啲嘢， 即系可能嗰刻 no 唔好咁样，但系之后自己又笑笑笑啊，跟住揽住佢啜翻两啖嗰啲，会唔会 啊？系长期发生啲咁嘅事，所以我老公有阵时咧，佢都会好猛震我，你又闹完你自己闹完佢之后咧，但系完全唔俾佢觉得系你系嬲紧嘅， 你先锡翻佢。喂，但系好多人都话咧，嗱生女咧感觉上咧，锡个爹哋会好冧噶嘛，因为佢一揽住一个爹哋咁，基本上你啲爸爸真系恶唔起嘅，佢真系会毛管都竖起晒就好冧噶嘛。咁呢样嘢会唔会发生喺你身上？有冇啲试过你两母女啊，反而争宠嘅情况咧？ 冇啊， 一面倒冇得争， 因为反而可能因为我老公是做恶嗰个角色啊，咁所以咧，其实咧佢系好少机会俾我个女系会主动去嗲佢咁样样嘅，因为我个女 佢、要扮得咁酷都几辛苦喎、 啊。系啦，其实佢好惨嘅，咁但系。一时时啦，如果我哋即系例如可能我同我个女兒一起去，即系有阵时我会叫佢，我哋一起去嗲下爹哋啦，咁佢我哋就会一起咁样样咯。 嗯，都系喺你 approve 嘅情况之下就发生呢个。但你有冇想象过你下一个系仔喎？嗱，啲仔咧，我睇好多就系话嗱，爹哋会当佢系好朋友啦，即刻同佢打波啊，即系玩好多男仔嘅活动咧，爹哋就捉住佢噶啦。但系倒翻转啦，到佢大多少少几岁咧，开始咧帮妈咪攞手袋咧，哇，个妈咪又系话不得了啊，直情系我前世男朋友或者系完全个老公又可以摆埋边，因为同个仔都系太冧。你有冇谂过？ 我唔知道啊，幻想唔到啊。但系因为可能我细个咧系帮手凑阿细佬嘅。咁我喺我細佬嘅身上冇呢種 feel 嘅， 所以呢我就暂时未会幻想到啊，第时我个仔如果佢点点点，跟住我会唔会呷醋，同埋加埋我同埋我先生屋企呢，其实我哋都系重女轻男多啲嘅。 而家好多 modern 嘅家庭都反而系咁样嘅， 即系会觉得男仔系应该系要 tough 啲嘅，即系严肃啲嘅，咁佢哋先至第时可能叫做容易啲，可以有个承担嘅感觉喺度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对女仔系会锡啲，对男仔系会严啲嘅咁样咯。 嗯，咁似乎可能咁样听，你第日对个仔都会有少少 tough 噶喎，都即系都意识形态上可能都会有咯。但系当然啦，抱到埋手可能又系啜啜啜啜都系停唔到嘴噶啦，系咪？ 我好中意你呢个啜啜啜啜。 系 我谂起啦，你话之前咧上个星期咪话噶，讲起对小朋友咧，如果真系叫做在家多了时间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就是小朋友多了时间反而是想你陪他玩多些。所以呢我现在经常都会听到我的女同我说，妈咪你陪我玩啦，我想玩什么什么、啊。但是呢、为了即因为经常玩呢，我又觉得好像很玩物丧志一样。有阵时呢你都不想即啊只是挂着玩这样。所以他当他最近呢跟我说话我哋玩嘅时候，我就会同佢讲：好啊，咁我哋玩啜啜啜啦。 哇！你话玩啜啜，我几惊。你话阿女，不如我哋玩读书啊，玩认字同埋写字添。 因为啜啜啜系我想玩嘅游戏嚟。 咁佢阿妙妙都会系被逼接受你啊，定系话直情拒绝你啊？ 佢会大部分时间佢都系会 say no 嘅，但系咧佢会好好嘅，佢会好 sweet 咁同我讲，我哋今晚瞓刷完牙瞓觉，听朝起身先至玩啜啜啜啦咁。 系啊，佢好得意啊！佢唔拒绝你，不过佢拖延你。嗱，咁最后咧，可能诶两个零月咁啊，迎接弟弟嘅出世啦。咁自己做咗啲咩准备功夫啊？嗱，会唔会又睇你个样啊？送 shopping 啊？因为嗱，一个仔一个女就最好啦。你有藉口再买个嘢，会唔会已经开始你嘅疯狂去置一啲 B B 嘢嘅呢啲阶段啊？ 冇啊，因为基本上都冇乜出过街。咁啊，同埋因为我觉得其实。B B 仔的时候，如果穿翻家姐以前嗰啲瞓觉衫咧，好得意啊！即系你好似男仔穿翻女仔衫，好得意啊！女仔咁臭咁样，但系因为其实 B B 仔的时候，佢哋嘅嗰个男女的分别其实真的唔系好大。咁真係去到即係可能歲零兩歲嘅時候，你先 識行嗰陣時會覺啲咯。 係啦，係會覺啲，你就會可能真係會去買下啲衫啊，買下啲鞋啊，買下啲 或者到佢哋開始玩玩具啦，可能就體驗到，哎呀，女仔玩啲嘢同個仔真係有啲唔同啦。到時你就再去買過啊，適應過呵。 係啊，同埋因為都好好都好彩啦，即係。我兩個小朋友都真的很多那些 auntie uncle 啊哥哥姐姐啊好錫他們，所以呢其實屋企呢即係暫時小朋友未出世已經收了很多一些 BB 的用品咁樣咯。咁 可唔可以澄清一下個傳聞就係話，你本身有個幾多幾多呎的大屋唔夠要再搬大啲呢個傳聞？ 啊，冇乜嘢嘅，因为其实我哋搬嚟搬去都系搬翻咁上下，即系可能大一两百尺嘅一啲屋仔咁啊，因为始终屋企太多人啦，屋企即系除咗我哋即系爸爸妈妈、B B、小系啊个女咁之外，都仲有四位家庭成员。咁我哋都主要都系考虑翻即系小朋友读书啊。同埋即係如果咁多個家庭 需要啦，嗬， 個人都有啲自己嘅空間咁樣咯。 咁都幾好喎，咁即係話其實你到你生咗 B B 之後咧，基本上你都幾多人幫你手咯，即係你就唔需要話真係哎呀，好似有啲係譬如細家庭咁，淨係自己三個嘅話，唔係你就老公，唔係老公嘅姐姐，咁真係有陣時想揾人幫下手，咁你都有足夠嘅人手啊，去支持你各樣嘅需要喎，呢個係幸福嚟嘅喎，嗬。 係啊，呢個絕對係一個好幸福嘅，呢個係由我上一胎嘅時候，我已經覺得真係自己。 最好彩就是咩咧？揾到一個好好嘅陪月啦， 啊，好重要嚇。 又有一個跟咗自己好多年，錫我嘅小朋友，錫到好似自己小朋友嘅一個工人姐姐啦。跟住埋我有一對好好嘅老爺奶奶啦。咁基本上。我坐月的時候，或者我真係嗰時第一胎的時候，我真係冇乜負擔嘅， 女王咁噶咯喎！你繼續係 嚇，係啊，即係感覺上你就會覺得哦，咁所以我先至唔抗拒去生第二個，因為其實第一個經歷是很好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嗯，其實咁我覺得生第二個都唔係一個。好辛苦的工作，或者不是很辛苦的事情。 好啦，听完呢都非常之令 Jenny 安心和开心，因为呢有这么好的配套啦，你好好享受你的怀孕过程，生 BB 的过程，做一个幸福的孕妇和又靓妈咪啦。咁期待呢你在社交网站继续把啲靓相啦，你都有啲大度的靓相㗎啦，或者继续同你先生打情骂俏嗰啲呢，俾我哋食下花生睇下，等我哋开心下咯，好唔好啊？ 好 ，thank you。 嚟一切顺利吓 ，OK，thank you， 姐姐。 好，拜拜。 拜拜。 亲亲两句吗？妈妈 ，I love you。 Jenny 吴若希的作品《没有你并无挂念》。 晨光追踪三十一， 我就会挂住佢嘅。喺呢个九点半之前咧，要同佢打个电话通下话先。罗启山，早晨。 早晨啊，鹏仔。 系啊，卡神。今晚星期一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啊？ 啊，今晚咧铿锵集咧就讲啊，李志刚嘅节目啊。 Made in Hong Kong？ 是啊，咁就唔係真係講佢嘅。 講邊一個名號啊 ？Made in Hong Kong 呢個標籤咧，咁咧遲啲咧喺美國咧就話，喂，你喺香港生產嗰啲咧貨品咧， Made in China 改做 Made in China 咯喎。咁咁大家又諗好多方法咧，啊又可唔可以又加啲字眼落去，等大家都知道係Hong Kong China 咁樣啊？啊！對方又話唔得，有呢又路啦嚇。咁、啊、究竟咧呢啲咁樣嘅措施咧，對香港嘅邊一啲產品咧個影響係比較大嘅咧？咁樣、我咁聽咧，就好似話咧食品方面咧 係 嚇，你唔好話外國人睇啊，你自己香港人咧睇翻啲香港品牌咧，你一望望佢，喂喺邊度做㗎咁樣？哦，大埔公寓村啊，咁就安心啲喎，唔知點解嚇， 即係喺翻香港地方 係啦嚇，咁樣嘅喎，即係你話嗰個影響都唔係話唔大啊嚇， 有信心咧呢個。 今晚又睇睇啦， 好啊， 咁啊跟住咧，講你鄉下咯，九點半， 中山， 唔係。你嗰個係真嗰個籍貫啫，但係你成長嘅地方啊， 元朗，雞地， 係啊，講。 讲讲历史咧，就会咧去到元朗嗰度游览啊。咁啊，去 元朗而家咧都变咗城市化得好紧要噶啦，好难揾啲乡村嘅地方。 咁啊，要揾下啲旧区啊，揾下啲古有历史价值嘅古庙啊，同埋咧又尝下啲元朗嘅 特色 美食啦。喂，而家谭文仲系咪嗰啲啊？ 即系又系牛丸啊嗰啲啊？ 系啊，牛丸好耐以前咧，廿年前已经话去咧。 牛丸，仲有一档，其实我唔知道仲系咪嗰啲嘅，有档车仔面啊嗰啲咯，但系有一档咧就好好味嘅芒果蛋糕咯。 啊，总之我入到去， 我唔知嗰啲算唔算系，我仲有老饼家咯，系咯，老婆饼嗰啲咯， 成日都迷失路噶。 啊，仲有个食面嘅，即系嗰啲虾子面饼嗰啲面。 系啊，唔知今日咧又会唔会讲啊吓，咁啊睇下咯噃。 嗯， 咁啊好啦，跟住咧就一齐闯天下九点半咧，就会有一个新嘅一连三集嘅叫《我的乡村生活》啊。 吓，边度嘅乡村啊？ 系啦，就系中国啊。咁但系咧就系有纽约咧土生土长嘅几个朋友咧。嗱，有一个咧叫 Chris 啦，就系一个世界公民嚟嘅吓，周围去。 佢哋系华人嚟。华人嚟嘅， 佢唔系啊，佢系 美国人， 系喺纽约大嘅。 嗯， 吓咁咧，另外咧就有阿 Kimi 啦，佢就系呢个自由潜水嘅冠军，同埋艺术家兼厨师啊， 即系好叻啦，已经 喺台北咧嘅知名节目主持啊 Dennis 咧，都喺美国度出生成长嘅。 哦，冇中文名咩？ 去呢个中国嘅乡村嗰度，佢去嗰啲地方咧， 做咩？ 你都冇去过噶， 我一定冇去过啦。 佢呢学下呢个。去找呢个苗族的妇女学习采茶喎、 哦，采茶 系啊， 佢哋系想去找翻中国一啲少数民族，定系找一啲即系已经惊佢会失传嘅一啲文化？ 咁啊，未至于失传嘅，但系都几少数嘅，因为去到云南啊，去云南有一个咧叫向路族喎、 哦， 系愤怒嘅路喎、 哦。哦 吓、啊，咁咧就学下点样织篮啊！呢啲嘢其实我哋香港都有地方学噶啦，织篮呢啲。 听讲而家唔系嘅， 系咩？ 我都成日以为系咪可以学翻门手艺咯？最多 而家都系烫衫啊、洗衫啊， 好多现代化嘢噶而家。 整口罩咯， 系 咯。 我包括系啦，仲有咩啊？仲有咩？跟住嗰几个朋友吓， 系啦，咁佢哋咧就会去到一个咧叫做黄河古镇啊。 嗯， 吓咁咧就呢、這个黄河古镇咧，我上网一搵啦，原来系一套电影嚟嘅，已经拍过噶啦。黄河古镇呢个地方嘅一套电影咁样吓，咁、样咯。咁跟住去到夜晚11点啊，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咧，佢题目系以乜报怨啊？ 哦， 系啦，以咩报怨？我就话以德报怨啦、啊，系咪？但有啲嘢咧就話咧以牙還牙噶嘛，咁究竟咧如果有人得罪你咧，你應該點樣報俾佢咧？咁樣嚇，定係打完你左邊俾右邊佢打咧？咁樣 可唔可以文明啲，唔好講暴力啊？ 係，今晚睇睇啊！ 好啦，唔該曬，卡神。 Bye。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报道，中国企业字节跳动将会出售旗下影片分享应用程式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俾美国甲骨文公司。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话，字节跳动挑选甲骨文为出售 TikTok 嘅喺美国业务嘅对象。另一个潜在买家美国微软公司早前发表声明，话喺当地星期日获字节跳动告知，唔会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俾微软。微软声明强调，相信微软嘅方案同时有利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同 TikTok 嘅用户。报道预料，字节跳动这笔交易要先获得中美两国政府的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不会延长字节跳动当地星期二出售 TikTok 的期限。世卫表示，全球单日破纪录新增30793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印度占超过94000宗，其次是美国和巴西，分别有超过40000宗。

網仔路近住柏林頓花園啦。咁反方向入去西貢，車龍就排到去窩尾。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嘅第三、四線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維園上橋位。就係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啦，第三、四線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維園上橋位。龍翔道去觀塘，近住筆架山花園嘅中線就有壞車阻路啦。龍尾去到蘇屋村，龍翔道觀塘方向，近住筆架山花園中線有壞車，咁車龍排到去蘇屋村。七咸道北去觀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龍尾去到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嘅。咁反方咁頭先咧，加士居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住女童軍總會嘅慢線壞車就係拖走咗噶啦。講多次啦，就係七咸道北去觀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有交通意外啦。咁後少少，頭先加士居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住女童軍總會慢線嘅壞車就拖走咗。咁但係因為前面山谷道有意外啦，龍尾都係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果欄。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咧擠塞，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去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線落灣仔，龍尾去到管道中間。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擠塞，龍尾去到紅磡警署。東九龍走廊去紅隧方向車龍排到去學園街。加士居道過海咧，因為受交通意外影響，龍尾去到渡船街天橋近果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挤塞。咁朝前少少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去屈地街。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呢一段车多，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一条支路挤塞，龙尾去到九龙货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咧仍然都系车多，龙尾去到青龙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即是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嘅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 各位香港嘅医护人员，呢段时间真系辛苦晒你哋，好多谢好多谢你哋为香港人嘅付出，我哋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嚟到我的享乐时代，今天咧就彭仔同大家咧有一啲嘅小分享喺呢一个嘅叫做 shopping 购物嘅呢一个项目之上咧。 咁有陣時咧都真係要自己咧，除咗係要有啲咁樣嘅閒錢啦，同埋閒時啦，先可以做到之外咧，有陣時咧即係喺購物上嘅樂趣咧，就係當你揾到一啲心頭好啦，又或者咧俾你咧係突然之間。好似咧喺呢个城市入边咧，系好少人留意得到啊，俾你咧留意到咁样。哎呀，乜有啲咁样嘅隐世店铺嘅咩？咁样 买到笋嘢 系咯， 又好特别啊！咁样嗱，今天咧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是原来佢咧都出现咗有九年嘅时间啦、 嗯， 但系咧就真系比较咧少咧去留意到有呢一个嘅店铺嘅存在咁。咁、最近咧就经朋友咧嘅推介啦，咁、就有一家嘅叫做系好似卖嗰啲叫做百货啊。生活百貨咁樣，但係咧佢係以賣呢一個嘅家私為主嘅咁，咁、一間嘅賣日本貨嘅鋪頭， 係 係啦，咁呢一個鋪頭咧就佢個位置其實都真係幾唔似係響即係一啲城中購物熱點嘅位置嗰度出現嘅，佢係響呢個荔枝角。 嗯、 荔枝角好多啲商業大廈啦，亦都好多啲工廠大廈啦，係咪？咁如果翻工嘅時間咧，就會比較多人啲啦。咁如果你去到星期六日咧，其實就會比較靜嘅嗰度真係。咁佢係位處於荔枝角一個嘅商業大廈裏面嘅，佢仲要唔係地鋪喎。 佢 系要 系 上楼 嘅， 系四楼，即系要你搭 lift 上去嘅。咁上到去嘅时候咧，就揾咧就唔难揾嘅，都好容易揾嘅。咁啊揾到之后咧，咁呢一间嘅铺头咧，其实佢都占嗰一层咧商业大厦嘅四楼咧，佢都占咗我谂有四分三咁多嘅空间噶啦。 系 系，即系差不多系成层都系佢。咁滯嘅嚇，咁其實咧佢就係一間咧就喺2011年嘅時候已經出現嘅一間店鋪，咁呢間店鋪咧佢哋咧就係話主打咧就係賣呢一個嘅木製家具，又或者係啲手作嘅工藝品，咁而近年咧亦都咧開始賣埋啲生活百貨啦，即係譬如咧有有衣服賣啦，有鞋賣啦，亦都有譬如一啲嘅休閒用嘅袋啊咁樣嗰啲咧， 係係係 啦，咁樣嘅，咁就 好靚嘅喎， 亦都有嘅。系啦，亦都有咧香薰啊，又或者近期咧抗疫嘅消毒嘢咧，佢都會有得賣。佢仲要一啲小嘅家電咧，佢都會有嘅，譬如係 風扇、 焗爐， 風扇啊， 有個焗爐，有個雪櫃咁樣。好啦，咁呢一間鋪頭咧。可能我去拜訪嘅時候咧，就正值咧就係星期六日， 多人到癲咗， 係冇人嘅， 冇人啊，反而係。 都話嗰一區咧係翻工先多人嘅、 哦， 如果係星期六日咧，嗰一區咧真係咧所有鋪頭連食肆都拉閘嘅， 係啊 係 啊， 係咪？咁啊，所以咧去到嘅時候咧，其實咁又啱喎。如果你覺得咧喺呢個疫情底下咧，躝街咧已經係好聚舊嘅話咧，咁你去一啲咧，你去到其實冇乜人嘅咁樣，咁你可能會安樂少少，係咪？ 係有咁嘅感覺。喂，點解我頭先話好靚咧？因為阿彭爺咧就 send 咗佢哋鋪頭嗰條係啦嗰條 link 出嚟，咁我就即刻急不及待撳入去睇咯。喂，好係我杯茶，不過講真啦，啲價就真係貴嘅，因為咧 頗貴。 我首先睇嗰張咧一塊。过嗰啲木台咧，其实我近几年咧揾咗好耐噶啦，全部咧都讲紧成五位数字一张。咁啊，呢间铺头都系卖紧接近五位数字一张嘅，即系佢一块木咁样咧，即系原木咁样咧，我觉得好聚财，好靓啊！摆喺屋企，当然啦，即系你屋企要有翻咁上一大细先可以摆得到啊，因为佢冇得折叠噶嘛，佢一嘢就一嘢噶啦嘛。咁 呢一个咧就系讲出咗个重点来啦。嗱，呢一间铺头咧，佢咧即系可以话咧，好高。 品味啊， 係啊係啊， 好佢個佢將自己嗰個嘅個型格咧係放得幾高下嘅， 係 高層次高檔嘢嚟嘅。咁咧入邊咧所有嘅佢賣嘅產品咧，其實真係好靚嘅。佢俾你一個咧好整體嘅感覺嘅，因為佢主要係用木做。佢譬如賣一個時鐘， 係 擺喺屋企嘅一個時鐘， 係 佢都係木做嘅。 係係係 嗰個木做嘅時鐘。都是要幾千元的， 是 接近一萬元。 那些木造的日曆我覺得都挺漂亮的，這些小擺設都是幾千元的。 我看過的了，最便宜是個香薰座，是啊，都要五嚿幾六嚿水。 是啊，是啊，所以呢那沒問題的，人家喜歡那個價錢， 百貨應百客 的。是啊，它的定位是定到在這個水平，大家明白啦。不過呢又得意的， 是 啊，如果呢它的位置呢，它如果擺在這個铜锣湾， 系系 喺梨园入边卖，咁你会觉得系一件事啊？ 即系嗰间 A 字头咩梁林咁样， 但系佢就喺咧荔枝角嘅一座商业大厦里面，系好低调咁样嘅， 系都低调应该。 但系佢入边嘅嘢又真系咧，系手工又好，嗰个嘅设计咧，亦都系即系叫做俾个 like 佢啦，系嘛？咁不过佢入边咧真系。嗰啲產品咧，即係你唔好打爛嘢，你或者你冇，佢唔會打爛嘅應該， 木嚟 嘅，佢木嚟嘅， 唔好困化， 你唔好㧬跌， 係啦， 真係咧平極都幾千人一件嘢嘅， 係啊， 咁佢咧亦都好好有心啦，因為你知啦，香港人。有時咧，去入去鋪頭度行下咧，就唔幫襯咧，行下咧都可能會搞下呢搞下路噶嘛。咁佢所以咧，佢特別多，我係覺得咧呢間鋪頭係特別多一啲提示嘅，提醒 請勿坐低啊，請勿觸摸啊， 唔好掂啊，係啦。如果需要睇就叫我哋嘅店員啊，即係嗰啲咧係特別多啊。即係平時你可能即係成排嘅產品咧，你見到一個咁樣嘅提示嘅啫，但係佢可能擺咗四個，即係可想而知咧係幾矜貴啊！ 彭爺，我有個問題，我又想問嗱，呢間鋪頭咧就坐落荔枝角啦。咁頭先你就話因為好多唔同嘅家私或者家品咧都係木做咁樣，咁你有冇問佢話佢啲木？或者佢啲成個家私喺邊度進口呢？我知道呢啲木造家私呢就有三個地方呢就比較盛行啲，成日話北歐風，北歐風真係可能係嗰啲挪威啊、芬蘭啊嗰啲運過嚟啦。咁另外一啲呢就本地啲嘅，就係喺亞洲區域，泰國都好盛行木造家私嘅，咁可能叫做參考咗個風格啦，泰國又相對平啲啦。有另一嘅風味呢，或者另一樣嘢呢，就係和風都係好鍾意用木嘅。 咁多啦，我咧就冇問到嘅， 冇問到點解？ 但係咧，我喺睇嗰啲家私嘅時候咧，譬如有啲嘅櫃仔啊，小型嘅櫃啊，儲物櫃啊，有啲嘅台台凳凳咧，咁其實係啱我哋香港嗰啲蝸居用嘅， 細細件好多都係。 佢全部啲設計其實好和式嘅，即係話咧，就算佢凳咧，佢好貼地嘅。 OK， 即係驚你樓底唔夠高啊，咁樣係咪啊？ 我想話咧，我見到佢個網站，因為我都一路喺度睇緊佢嗰啲 product 咧，我見到十件有八件都係同一個產地喎，其實係啊，都係你頭先講其中一個選項嚟。 我冇問佢啲木嘅來源，不過我喺睇嗰啲嘅家私嘅時候咧，佢有解釋咧就話譬如如果嗰隻嘅產品咧，嗰件家私係用胡桃木料做嘅話咧，即係深啡色嗰種嘅咧，就會係貴啲嘅。 OK， 係可以同一個咧，唔係深啡色胡桃木做嗰啲，即係淺啡色嗰啲，即係原木都係原木做嘅咧，係可以爭四千蚊嘅，同一架茶機。系啦，咁样嘅，哇吓，嗰个八千呢个四千嘅，点解噶？哦，因为呢个系胡桃木做嘅，所以就系咁贵啦，咁样啦。 学到嘢吓， 入边啲design 都幾好嘅，真係幾啱香港人，全部你會覺得咧好適合擺喺自己屋企嘅。 啱啊！ 不過實在啲價錢咧就真係好唔同啊，好唔同即係你去嗰啲成日幾時去 即食家私啊？即食家私嗰啲啦，係 啦啊咁但係咧佢有一個賣點咧，我相信咧就係好多香港人咧都會中意嘅，就係佢啲產品咧全部咧。 都是 made in Japan， 係啦 ，made in Japan。咁、所以都有佢嗰個賣點喺度嘅。我其實咧都睇中咗幾樣嘢嘅，其中有一個咧，我相信我一定會買得到、買得起嘅，就係我本來都準備咧，啊，好唔好買翻嚟擺喺呢個直播室咧？可以， 係啊， 佢有一個設計好好啊，佢係一個咧，好似其實一個門柄咁樣，好似一個門柄。你想象咧，畫一個長條形。你畫一個長條形的長方形方格，咁咧是但長嗰邊咧是但有一邊咧抹甩咗佢，咁咪剩翻一個框咁樣啊， 一個框， 咁嗰個框咧佢就係一條木嚟嘅，即係咪好似一個開門， 我手柄， 好似手柄嘅拉門開門。咁嗰嚿係咩嚟嘅咧？佢嗰個兩頭咧，兩個上邊同下邊咧都係磁石嚟嘅，咁佢就俾你咧。瓷喺嗰個雪櫃嗰度，又或者瓷喺你廚房嘅，或者你屋企嘅一啲鐵嘅地方，咁中間嗰條木咧，就俾你捅一個廚房廁紙。 哦，咁就可以俾大家即係依家愛清潔啊嘛，咁啊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 因為我覺得嗰個呢個小物咧設計得幾好。 咁啊，慫恿彭爺添置二台嘅家私啊，買啦買啦買啦啊！ 幾千蚊張凳啊， 得嘅。 何时陌生的恨人，来回目送变情人，印下你的指纹，重叠往日那位在习近。何时幸福再来临？为何未见地毯的脚印？你像擦不走微尘，离开比初见逼真。送走了有几多？望穿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总变生疏，常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足之结果，迟迟在换锁。当我望向这一扇门，为何幻想等？什么？怀疑幸福再来临，谁重叠我自己的脚印？却是送餐的客人，亦可温饱我的心。 Jenny 的作品有这首《幸福门》。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么？除了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那些全部都不会听的。 那就啱了，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来的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马太。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你好，你好， 早晨咁多位， 系啊，你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猿同小白芭比啦，同埋阿 O 喺度嘅。咁啊，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咧，你系一早打咗电话上嚟啦，系啲咩重要嘅日子咧？ 今年系我同我老公拍拖十三周年。 哦，同你老公拍拖十三周年，即系唔系结婚十三周年？ 唔系，系啦， 系嘛？即系 结婚今年系第八年啫。 哦，拍咗拖五年就结婚啦。 系啦， 哦，嗱，咁啊，呢十三年嘅时间入边，佢锡唔锡你先？ 佢好锡我，我想同佢讲，多谢佢， 当我公主咁样锡，佢对我嘅细心系天下间少见嘅。佢令我走出原生家庭带俾我嘅伤痛，好多谢佢。 咁啊，好 sweet 啦，每日都觉得好开心系嘛，即系识咗个老公之后， 系 系嘛？喂，讲唔讲得佢求婚嗰阵时有啲咩 sweet 嘢噶？ 佢求婚，其实佢好少会做啲好门面嘅 sweet 嘢嘅，但系佢会喺好多细致地方，令到我觉得就算佢好简单嘅求婚，又或者佢唔会订台，唔会买飞，但我都觉得喺其他地方佢已经超越咗呢啲嘢，即系譬如话佢知道我每日瞓觉朝头早起身系最后一分钟先至会起身，跟住拎拎出门口嘅，因为佢出门口先过我，佢会将对鞋摆好个方向，等我一开门就即刻着鞋可以出到门口。 系啊，即系好多细眉细眼嘢，佢做得好好啊嘛。 系啊， 系啊， 我好感激佢咁锡我， 系 咁珍惜我。 喂，马太啊，感激唔够嘅，你会做翻啲咩先？ 我想点首歌俾佢听， 啊、 就系莫文蔚嘅《慢慢喜欢你》。有阵时咧，生活嘅一点一滴咧，累积咧就系爱情啦，或者依家已经系亲情啦，成为咗屋企人啦。有冇咁嘅发现出现咗啊？马太， 有啊，因为而家觉得已经唔可以冇咗佢，同埋所有嘢都系佢行先咯。 哇，好劲啊！呢一句啊，忍唔住要揿只音乐出嚟，唔可以冇咗佢呢下嘢，好好厉害啊吓咁啊！属于莫文蔚嘅作品《慢慢喜欢你》啦，咁啊送俾你同埋马生啊，祝你哋咧即系呢个拍拖周年纪念日快乐，好唔好啊吓？ 好啊，多谢。 好多谢你， 好啦， 拜 拜，马太。 拜。 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慢得嘅要快啊，咁啊，唔知系咪时候同大家讲拜拜？ 听日再见，拜拜。